金蛇王毅在去年11月之后，事隔9个多月再度到访南韩，预料他将会和南韩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同埋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骤雨正影响该区。上周10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6点，跌117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5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6跌2.4，美团242蚊跌5.8，药明巨诺21.25跌3.35，盈富基金26.34跌1.2，比亚迪股份261.8升5.8，阿里巴巴159.4跌4，中国平安58.5跌6.5，港交所512.5升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7，瑞士法郎8.436，欧元5.73，加元6.151，新西兰元5.536，欧元9.1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37。日经平均指数报30,762点，升315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05美元，卖出1,7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噶。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喺马料水码头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白石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常怡道。喺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逸荫村对出。咁另外咧，较早前受火警影响需要封闭嘅窝仔街，咁提一提你啦。咁而家系封路重开啊！火警影响嘅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全线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 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喺港岛区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挤塞。再讲一次啦，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开始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化验，即属违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梁家瑜在全运会场地单车男子全能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1944年4月，两个在集中营成功逃脱的犹太人决定要向世界揭发纳粹德国进行种族大屠杀的暴行，而唯一可以遏止这一场人道罪行的方法，就是要盟军轰炸集中营。 到底英美双方会选择牺牲无辜发动空袭，抑或袖手旁观集中火力对抗德国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二战的抉择》轰炸奥斯威辛，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好又唔一定啱嘅。 原来我爱你，有感觉等麻痹，投入了幻歌，舍得放弃，你是我独得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能，你是完美。 Gallus 嘅音乐计划咧嚟到第二 plus。延续仗极了爱情中浪漫后被撇下的结局，正值失意的时候遇上完美的另一位，但就好像歌名所形容的差一些什么。作曲苏道志、李靖君，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志。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李靖君《差一些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有不测风云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之外咧，雷暴警告有效嘅。早晨，我梁继章。 早晨啊，我系酷热天气瑞。 早晨，我系星期二义无反顾马小强。 哇，正啊， 正啊， 好嘢！ 欢迎各位加入吓，各位打工仔们，九至五嘅生活喜唔喜欢？有冇谂过搵份顺工翻工唔使做咧吓？翻嚟同你分享一下。 唱歌呢一位犀利啊 ，Dolly Parton。 Out on the streets, the traffic starts jumping with folks like me on the job from 9 to 5.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they never give you credit. It's enough that drives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for service and devotion. Them shatter. You're just a step on the boss man's ladder, but you got dreams he'll never take away. In the same boat with a lot of your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day your ship will come in and the tide's gonna turn and it's all gonna roll your way. Working out. 呢一首叫做 Working 9 to 5， 咁其实呢世界上每一个人睇事情咧，睇快乐都唔同嘅。有啲人觉得咧 ，9 to 5咧，九至五一个好好嘅工时啦。咁又 好准 时 系嘛？ 好少啦， 而家好少啦，边有 即系冇咁早放工啊嘛？ 系 点？ 咁但系都有啲人觉得，哎呀，我唔中意咁黑板吓，九至五咧睇黑板啦。我中意咧嗰啲咧，今日翻咧可能好早啊，听日可能翻晏昼，后日翻好夜。即系有啲人可能 自由工作者啦， 自由工作者啦，系啦。 又或者而家有啲人会中意嘅就系会系 work from home 咯，会唔会啊？即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做嘢。但系我又有好多朋友咧，就 work from home 之后咧，就发觉嘅就我都系想翻工，因为咧就匿喺屋企就真系 日日望住屋企个环境。 但系其实你 有冇同事 一样系咁忙嘅噃？吓，就只不过系少咗你可能系逼车。啊，翻工啊，呢一段咁样嘅嘢，佢反而会而家谂翻起，会觉得其实都几幸福噶。 对女仔 可以望下人 啊 嘛， 对女仔仲少咗一样嘢添，冇得 show 自己啲靓衫。 系啊， 我买件靓衫成个柜，我咁多高踭鞋， 冇错， 唔通我屋企着？ 同埋亦都冇咗呢一个嘅消费嘅意欲咧，就话诶买翻件靓啲嘅衫啊，或者买翻啲嘢，化个靓妆啊，头都唔剪啊， 整烂人。 放棄自己啊！所以其實咁樣係唔好噶。 係啦，嗱咁喺網上咧，有啲網民就講翻佢叫筍工嘅經歷。不過咧，我都係覺得，正如頭先所講咧，有啲人會覺得係筍工，有啲人覺得哇悶死咯！如果我做就咁啦嚇。好啦，咁有啲咩筍工咧？有一個人佢話佢翻過一間咧係模型展示啊，即係 display 嘅，即係啲模型嚇。咁啊翻幾個月，咁做咩咧？翻去開門，開門，開燈。冇嘢啦，佢嘅工作完噶啦，就坐喺度睇片、炒股等等啦。有人问诶，呢个模型几多钱啊？佢只系需要答两个字，唔卖。 哦 ，display 啫嘛 ，display 啫嘛。跟住就一路到放工咯，到够钟熄灯走人。今日都做做过最辛苦嘅就系答嗰句唔卖，就做完啦。 咁其实都唔使佢坐喺度啊。 系啊， 咁啊唔系话要咁，因为要 display 唔俾人睇。 咁咪就 display 啫嘛，你咪搵个人翻嚟嘅就系开咗盏灯之后，你都唔卖嗰啲嘢，咁点解要有个人喺度接待咧？ 好似嗰啲咩嗰啲机咧，嗰啲机铺咪冇人嘅， 系啊， 有啲扭蛋铺咪冇人噶嘛， 自己行入去咯。 佢挂个牌就系如果有问题，你打呢个电话咁嘅啫嘛。 热线电话 系啊系啦， 有好多就系国内嘅超级市场，其实基本上都系咁噶啦。 无人超市啊， 根本系唔需要有人喺度 serve 你噶，你只需要嘅就系有一个 QR code， 你 嘟 入去，跟住你就系买嘢，拎起嗰啲嘢嘅话，其实你 嘟 下嘅咧，佢就基本上佢个 QR code 嗰度亦都可以俾清楚你知道嘅就系嗰样嘢究竟嗰、那个你需要。嗰啲資料幾多錢啊？來自邊度啊？你買嘅話咪嘟咯，嘟完之後我再去嗰度， 其實又 係 嘅， 唔需要。 反正你個人你都冇乜做嘢嘅， 冇嘢冇用㗎啦， 冇嘢俾你做其實。 當然我唔會覺得就超級市場需要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份工，我覺得根本就唔需要，連佢都唔使請。 嗱，另外一個網民咧就係咁講嘅，佢話我卡都唔使打，翻到咧煲劇做五分鐘嘢之後準時走人。 但係咁，佢話悶到我一個月之後我就唔做啦。 冇錯， 我真係好 悶嘅。唔代表冇嘢做， 唔代表筍就一定個個中意。 係啊，其實我要咁講，如果你咁講法，呢、這、一個女誒呢一呢個男仔或者係女仔嘅呢一份工，嗯、其實係咪自己本人都係個 display 啊？ 嗯， 係其實佢都係一個陳列品嚟喎。 冇錯， 係 嘛？但係佢就賣，佢就賣 人形嘅人形嘅陳列品，佢係收錢，佢係賣。 八個鐘坐喺度， 唔得嘅 嚇， 好悶 嘅， 真係好悶。 你有冇試過啲咁嘅嘢？有冇呢啲咁嘅筍工啊？ 前有一份工， 你个样似辛苦命、啊， 唔系 你唔似、啊。 我有冇我有同你讲过啦？我做过电视导播嘅，系啦，喺一个电视台啦吓咁样。咁咧最初啲人都话：哇，你又俾钱你睇电视、啊嗯，因为你全日八个钟咧就望住个电视。咁 睇咩出错？ 咩剧啊？咩片集？你完全 清楚 晒，冇人烦你啊、嗯！喂，睇电视就系你嘅工作。 系。 咁轉廣告你就撳掣啦，啵啵，即係我而家按 panel 咁樣撳撳，撳完之後播啦，咁你又再睇咯。 你似個機械人啊？ 係啊， 係咪啊？係 咪？係咪機械人啊？ 咁都係你唔好出錯啦。 撳掣啫嘛， 係撳掣啫嘛。 機械人都唔出錯㗎。 機械人，但係佢冇機械人啊嘛。 機械人出錯咪掹咗佢電。 我諗而家仲好啦，佢依家 set 曬 program 咧，嗰個人淨係坐喺度撳都唔使撳， 睇住 都要撳嘅。 你睇住啫 ，set 好曬。 咁我唔知而家最新嘅機器點啦，咁即係我多年前啦，但真係好悶咯，即係我自己 冇嘢學咯。禁制你会唔会觉得？ 当你熟晒之后，其实俾唔到任何工作满足感。 你会唔会俾啲花粉自己咧？就系、是、我今次我哋打侧少少咁。 嗱， 我咧 跳起凌空狗。 我俾你讲中咗。我以前咧，我有 一 次 啊， 咁闷， 系啊， 不如唔好入 program 啦。不如你入晒 program 咧，你等佢去嘅啫嘛。不如今次我改为 menu 啦。 冇错，自己嚟。 点知我揿错咗一个掣啊！ 系啊，咁啊正咯，你咪难忘。 明明咧嗰个电视个画面咧系家私咧，就卖烧肉喎，把声就 哇正， 卖烧肉啦，但 系 影住个家私喎。明明咧系桑拿浴，但系又讲紧咧，喂，快啲去咩咩公园啊咁样样。成个广告错晒。 正啊！ 咁点啊？ 梗系俾老细闹到反艇啦。 系啊。 点解会咁噶？ 炒得噶喎，呢啲真系炒得噶。 唔系，咁我唔知点解。 我知道， 我可能揿错咗掣咯。 因为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我要有存在感。 我想试下。 我 想试下唔用机器用人手， 嗱， 点知就真系嗨咗。 等于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唱歌又好，或者系你录嘢又好，如果你嘅就一路都保持水准嘅话咧，系冇人会知道嘅就吓乜佢现场嘅咩？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啲人会专登咳两下，或者走下音啊。 讲下你好嘛？ 你知道嘅就系我系 live 噶， 哦、 我哋真系试过系有专登系咁样嘅唱歌，佢哋就话系咩？乜你唱 live 嘅？我系啊，唱 live 噶，我 feel 唔到啊，好似同咧听 CD 一样啊。 唔系人哋以为系 live 嘅咩？点会以为你系假 live？ 分唔出嘅啲 嘴啊，有啲要你咪嘴啦。 理论上唔可以咪嘴噶嘛，一般。 咁唔系啦。 有啲人唱唔到现场。 哦、有啲人佢就算系大歌星，做一啲嘅大型嘅演出嘅话，都系咪 嘴 噶。 系啊， 点解咁靓咧啲声？ 系啊， 安全啊， 又跳又唱，边有咁多个咁好戏啊？ 个个郭富城咩？ 我哋都识噶。 边个嚟噶？ 外国嘅。 哦， 真系噶， 系外国嘅。 你用嘟嘟嘟讲啊？ 佢叫做咁啊，就系话听讲嘅就系喺佢做演唱会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佢可能唱一啲快歌，系连续跳五分钟或者跳六分钟啦，其实唔够气噶嘛。佢会咧录定个底先。当然现场个 live 有个 band， 嗯，冇错，就搭埋把 声。其实真系 嘅， 但我有理解嘅。你睇下佢哋嗰啲咁大个红馆跑嚟跑去，又要握手， 又要 记 位， 记位又记歌词， 边度得咁多嚟谂？ 系人嚟嘅大佬， 系啊，所以咪就系佢气，即至少有个底啊，有个底声喺度 咧。 你再搭成把声上去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 live。 系 啊，佢有時如果你話你中意你咪唱咯，唔中意嘅話亦都有把聲喺度唱緊啦，你唔擔心咯。 嗱，另外一個網民就話啦嚇，萬五蚊啊，佢講埋幾多錢啦？萬五蚊，睇下你覺得呢個工作值唔值萬五蚊 啊？ 係係，翻八點，每日坐到十點，同大佬講。我出地盤啊，行個圈啊，影啲相，一點翻屋企瞓覺。 啊，我知呢個係西施型嘅就 係咩？係 咪睇西 我唔知你做咩。 好多工種都 我去地盤行個圈，影啲相，咁翻一點咧就已經翻屋企瞓覺，做咗一年又唔做啦咁樣。 係，但係冇人知。 悶得滯，係啦。文職有一個你係翻十點，哇，翻十點算好晏喎。文職 好晏啊！ 收工時間自己定，通常我會定四點。食飯時間自己定，我相信佢冇老細喺公司嗰啲，喺公司乜都自己定，可以播碟睇，睇到夠鐘收工。喂，呢份工其實唔使請文職咯，我唔知 文職係做乜 咩，我唔知佢問啲咩啊？ 問咩嘢？每一日 我唔知文文味咯，可能 或者真係問下，係冇事。 佢仲有個文職呢樣嘢好空泛，我點知佢問咩 啊？ 唔係先，但我最奇怪就嚇咁成間公司只係得你一個咩？可以播碟睇，睇到夠鐘收工。 咁、那個文職即係咩咩嚟㗎？ 我諗有啲海外公司咧，佢要設一個點喺香港， 即係求其揾個人坐喺度聯絡 處咯，聽下電話，聽下電話，收下文件啦咁樣。有好多公司都係咁樣樣嘅，佢需要有個人坐喺度。 嗱，頭先萬蚊啦，你覺得係萬蚊差唔多啦？ 哇！呢個 呢個咧，而家呢個30,000蚊， 哇！ 30,000蚊，佢話跑 online GM 喎，係咪即係 general manager 我估？ 係 GM 係啊。 根本翻工時間自己決定啦，翻工嘅時候咧做乜都得，公司仲有間房俾你。瞓一陣添， 哇，好正喎、 啊！30,000蚊， 嚇， 係咯，就係咁咯。咁、另外公司有兩個人，一個咧就大學同學嚟，老細喺印尼，冇人理嘅，一個月做一次 financial statement，即係一個月先俾一份 report， 成個月淨袋即係17,000加商量咁咯，係啊。不過一年之後公司執咗啦， 梗係啦， 就係因為請咗呢個人， 請咗呢啲人， 本來 正數嘅，而家變咗負數啦。 係啦，另外一個咧翻咗份 part time， 朝11,700，哇，咁都叫 part time 咁長時間，每日做嘅嘢咧就11點開門，6:55即係夜晚嚇準備閂 門， 係啦，翻工頭嗰半個鐘咧就係覆翻啲未覆嘅 WhatsApp， 今日冇啦，咁都係諸如此類，都係一啲網民提出嘅，佢曾經做過的筍工， 相比之下，我最後尾一份工已經係好辛苦喎。要復 WhatsApp， 有時你 WhatsApp 你唔見到，有啲 group 嘅 WhatsApp 真係黐線噶，半個鐘頭裡面你唔復嘅話，又成70多個 miss 咗噶嘛。 唔係我一次過 delete 曬噶啦， 我都係啊。 做咩？70多個 點解？通常都係冇用噶，都係冇人打一句，佢都係，我都覺得係預埋我好啊。 喂，但我覺得咧，我哋身邊有一個朋友，佢一定做過筍工，因為 一定做過 咁懶， 貪威識食係咪？練精阿媽成日話我練精學懶 啊，冇錯。就係呢一啲啦。 嗱，嗰份 嗰份係你啊， 嗰 份嗰份係你啊， 嗰份絕世好工咧，我真係覺得咧，我其實我細個志願咧，我希望咧就係 唔使做嘛， 朝十晚四嘅工啊，真係俾我揾到啊！我就去大台嗰度做編劇，啱啱 喂編劇其實冇辦公時間㗎，你交稿 因為我哋啱啱翻去要跟人學嘢，咁啊翻清水灣嘅大台嗰陣時就翻。嗰陣時咧，我啊試過咧，第一日翻工咧，翻9:30，冇人嘅，全個 office 冇人。 梗係啦，電視台 係啊，然後跟住我嘅即係我跟個老細咧，佢話俾我聽，你唔使咁早啦，你聽日咁我話翻幾點好啊？11:00啦。11:00我諗住已經好遲。 對唔住，我想問，咁嗰陣時幾多錢人工啊？等我睇下諗啊，即係會唔會有 3,600，30年前啦。 OK， 咁啊 OK 啦，咁啊跟住我話走。几点走啊？佢话4:00车好走啦。 嗯， 因为咧跟住落嚟嗰啲咧好多系嗰啲木工啊、道具部嗰啲、 你坐唔到嘅，上 坐唔到噶啦。你快走啦，快走啦。咦，几好喎、啊？咁啊晏昼做咩咧？有时佢又放假， 即系6小时啫喎。其实 系啊，又唔话俾我听喎。咁我因为清水湾咧大台咧嗰阵时咧有个图书馆嘅。咁我走入去坐下啦。哇，见到好多人啊，有公仔面啦、啊，佢日日坐喺度。 有好多人有公仔面， 嗰、那個人 公仔面， 嗰、那個人叫公仔面，係咪我哋識個？ 係啊， 哦，公仔面喺裏面 嘅咩？佢喺裏邊嘅咩？ 公仔面唔係做 唱片公司嘅嗎？ 佢係、啊、大台嘅， 以前啊， 以前係大台 嘅、哦，我真唔知，我真唔知佢做咩㗎？ 佢 嗰陣已經係公仔面㗎啦， 即係呢個咧就係話想俾大家睇一個名人咧，即係樂即係娛樂圈名人咧。 我哋係以佢嘅個髮型， 因為佢係變咗好靚嘅卷亂 冇錯，係我哋識佢今日識佢嗰日開始嘅話，佢已經係呢個咁嘅頭啦。 佢未拆過嘅髮 冇啊， 從來冇拆過嗰啲髮 卷。到今時今日雖然係稀疏咗，但係都係咁靚。 佢瞓覺都係戴住個髮卷。 我第一日識佢，我都係嗱， 馬小強講㗎，唔係我講㗎。係 咪天生㗎公仔面？ 我諗唔係。 公仔面头，跟住我，咦？ 嗱，我哋唔系讲紧牌子啊吓，我哋系讲紧嗰个头发嗰、那个发型啊吓，请大家清楚。 乱毛乱毛啦，啊，叫佢做乱毛啦， 唔得啊！乱毛系另外一个人嚟噶， 系啊，乱毛有另外一个噶， 系啊， 系啊， 算啦，你总之讲乱 毛好多个噶，明噶啦， 即食面头， 即食面头，即食面头，咦？我话点解佢日日坐喺度嘅咧？攤住沓嘢喺度喎，我裝佢做咩咧？嗰陣時咧有幾份幾份報紙， 真係太得閒啦！ 八卦到一個點嘅啫， 做乜？ 佢原來咧，佢寫音樂專欄啊， 哦《 年青人周報》啊， 佢才子嚟㗎。係 啊，佢寫嗰啲喎。日日喺度寫，哇！咁跟住我就好。 嗰陣時嗰啲青年周報好 update 㗎，即係 好後生嗰啲睇㗎。係 啊，兩份咯，一份年青人周報，一份青年周報。 冇曬㗎啦， 寫音樂專欄嘅，佢已經開始。 我真唔知喎。 係啊，佢寫音樂專欄。 好有收穫喎。 嗰陣時佢 Honey 都喺嗰度做啦，兩個都好忙，唔係Honey 忙啲，因為你有你啲老友做嗰個時裝劇。 我日日喺度写写乜鬼咧？跟住我八卦问下人，其实咧呢个 使唔使翻工嘅咧？ 唔係，其實如果佢咁講法，佢即係其實係用緊自己翻工嗰個時間嚟去 做 自己 本身 佢 做咩 嘅嘢咯。 於是我就去了解啦，因為咧據講咧，所有編劇都入組嘅，譬如話阿約嚟入 佢都係編劇嚟㗎， 編劇嚟㗎，佢其實叫 researcher。即係 資料 搜 集 員， 資料搜集員咧有啲嗰陣時嘅服務，香港早晨啊，乜乜乜乜，咁我其實佢負責咩咧？ 音樂組 真係唔知，音樂組唔係佢啊，冇人知佢 學乜嘢先得㗎。 唔知 佢今日話 唔 知咯， 唔知啊，佢冇， 你冇理由唔知㗎。 歸屬於一個節目㗎嘛， 佢冇任何一個節目啊， 係冇人要佢啊，定係乜嘢啊？ 唔知，因為嗰陣時有兩個人都係冇組入。我嗰陣時好羨慕佢哋嘅， 除咗即食面之外咧，仲有邊個啊？ 仲有一個唔識嘅，仲有一個肥仔，日日就 係啊！我仲以為資料搜集仲好忙嘅添，因為佢成日出去西 survey 咧，揾場地俾人拍嘢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好辛苦。 唔係佢係綜合組嘅， 資料 搜集 都係啲歷史嚟嘅啫嚇。OK， 好，十點半聽呢個風騷快聞啊，雷暴警告仍然有效，聽咧十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第十四届全运会听日喺陕西省西安市开幕。香港电台将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由听日起至今个月27日转播赛事，当中包括开幕同埋闭幕礼。他說早前香港電台在轉播殘奧會的直播做得相當不錯，汲取了經驗，今次香港電台會在電視32台、網頁和手機應用程式直播，並設有即時手語傳譯。另外，由於下屆全運會將由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他將會出席今屆全運會的閉幕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是 CCTV 的协助呢，是免费授权了给香港电台，另外也都会授权给一些商业的电视台呢，是转播第十四届的全国运动会。香港电台的转播工作呢，将会在由9月15日一直到9月27日进行。他稍後亦都會轉播殘疾人運動會暨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這個是將會在10月22日到10月29日來到去進行的。咁所以港台咧就會直播聽日嘅開幕禮啦，亦都會直播閉幕禮，然後喺期間咧，佢哋每一日都會係直播唔同嘅賽事。咁啊，將會喺邊度睇得到咧？就係、是、港台電視32台啦，港台嘅網頁。港台的手機程式 screen 就同步播放嘅，喺今屆嘅全國運動會之後，四年之後嘅2025年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咧，就國務院已經同意咗由粵港澳三地嚟到去聯合承辦，咁所以就對我哋嘅意義更加重大啦。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我將會親自出席全國運動會嘅閉幕禮。據說當日都會有一個授旗儀式，即係將承辦全國運動會的旗幟就是由陝西省交給粵港澳三地。我相信澳門特首和廣東的領導都會去的。我們亦都可以趁這個機會就初步討論一下三地的政府如何可以協調合作辦好嚟緊第十五屆的全國運動會，符合中央要求，是一個簡約、安全和精彩的全運會。 關注籌權組織石牆花創辦人邵家臻證實，石牆花將會解散，稍後發新聞稿交代。他說解散是全體同事星期日晚上所作的決定，亦有參考近日時事、政府和各方反應。 邵家臻表示，目前需时安排遣散和处理各样物资。他以花开花落有时尽，相逢相聚本无意做总结，又说香港人保住条命最紧要，最紧要人冇事。邵家臻又说，石墙花过往协助100多名在囚人士，会陆续通知他们的家属到办事处拿走物资，但由于办事处要先作内部整理，呼吁家长今个星期不要前往。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9宗本土病例都在福建。在这59宗本土病例中，厦门市占32宗，莆田市24宗，泉州市有3宗，包含12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的病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5点，跌36点，成交金额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0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4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8升3.8，美团245.6跌2.2，盈富基金26.44跌2仙，比亚迪股份264元升8元，阿里巴巴160.1跌7毫，中国平安58.75跌4毫，药明巨诺21.55跌3.05，港交所511元升3元，快手101.6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5，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2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6美元，卖出1,79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白石角。咁喺港岛嘅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过咗女童军训练中心，就係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女童军训练中心。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快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红桥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快线有坏车，车龙去到红桥对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咧龙翔道转翻去清水湾道挤塞，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 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观塘嘅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联合医院嗰段咧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年代大劇《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慢慢看国劇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嗱，呢排咧，大家睇到好多嗰啲名人啦，讲下咩叫快活啦，咩叫开心啦，咁其实对每一个人嚟讲咧，个定义都唔同嘅。不过今日咧，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其实都系讲紧最自由快活嘅一件事，或者即系你做啲乜嘢咧， 即系所谓你嘅小确幸啊。喺边一刻你会觉得就好自在，同埋你觉得系好幸福嘅咧。 冇错，稍后咧我哋都会分享一下啦，同埋我哋今日啲街坊街坊啊、小诊啊、大诊啊， 小诊又 系啊，陈小姐啊嗰啲出晒嚟噶啦吓，今日有好多好街坊啊。 街坊有咩做啊？ 街坊街里。 系啊， 街坊街你倾偈可以倾一日啊！ 真系， 你睇下嗰啲乡间啊、茶楼啊、公园啊， 冇错，八下呢家啊，八下嗰家啊，跟住唔知边啲好多嘢讲噶。 咩嗰啲咁？我心好啊，即系嗰啲。 佢哋对于你嘅生活系了如指掌噶， 冇错啊。咁啊，点样为之快活咧？我欣讲啦，即系自在欣在讲。不过咧，我收到一个朋友 send 俾我嘅咧，吓唔知佢有冇听？佢应该有听我哋节目嘅，就话咧叫做有福的人的十二个特征，有福的人的十二个特征。咁啊，我亦都希望。 好長輩圖 喎，係啊，好長輩圖，因為佢知道我係長輩啊嘛嚇，咁佢都應該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係啊。唔係咁啊，有時一啲叫做生活小智慧啫。 佢係咪都係好似差唔多你好似年紀嘅人？ 應該係，應該係。 咁應該係啦。 好啦，咁有咩特徵咧？第一，學會生活享受，你哋會唔會啊？ 哇！呢個要真係要不斷學習啊！ 我做到，我覺得。 其實咧，生活享受唔係淨係花錢嘅。 係啊， 你真係要識花喎。係 啊， 係 啦，懂得點樣花錢，甚至唔花錢都可以有享受嘅，呢先叫叻。 即係好似等於你瞓喺天台曬太陽，已經係好正嘅 啦。誒唔係，佢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可以有个天台晒太阳嘅话，佢都要有咁上下。 不过话俾你听，都要心情， 地方 都要心情。 啊、 有时明明好太阳，我觉得唔开心 咧，或者你唔舒服都已经做唔到啦。 我都唔想晒嘅， 系咪 啊？我会去晒，因为我真系好有心情好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嗯，心情好， 即系 有人做啲嘢， 人哋请你食好食嘅嘢，你嗰日咧你唔开心咧， 冇错， 你都冇胃口， 冇用嘅，或者你病。你已經做唔到啦， 個病真 係，或者我嘔緊，你請我食飯，你唔係玩嘢啊嘛？ 係啦，咁佢就話學會生活享受第一啦，第二懂得自得其樂，即係就算冇人陪咧，你自己都可以令自己快樂嘅，得唔得 我冇人陪係開心過有人陪。 係啊，你有冇發覺啊？ 你個男朋友會唔開心咧？ 唔會，因為佢都係覺得係咁啊。 兩位，你有冇發現咧？人 大咗咧，越嚟越中意一個人 嘅。我不嬲都中意嘅，我不嬲中意嘅，我不嬲都中意自己一個人食飯同埋自己一個人睇戲嘅。 我覺得平衡下啦，就要自己都要有，但係有人陪都要有嘅。 佢唔係咯，佢中意有人陪嘅。 係啊， 你哋 Michael 係中意有人陪嘅， 係 啊。 咁你好適合第時喺商場坐喺度拗拗豆豆咁樣過一日。 放心，我一定會喺商場嗰度嘆冷氣嗰啲阿婆。你到時嚟探我，我見唔少噶。喂，佢哋都要自得其樂噶，有啲唔識嘅，你見佢成個。坐喺度， 我覺得佢哋個樣唔落咯。 但係我諗啊， 我覺得 嗰度 十個有八個都係冇嘢做，迫於無奈咁坐喺度 嘅。都係嘅， 嘆冷氣係即係最大享受之人。 好啦，另外就係善待自己，嗱呢個都要提醒自己，善待自己嚇，即係想食嘅嘢就當然係講緊你負擔得起啦嚇，就唔係話喂要食啲好貴好貴，但係唔夠錢咪碌卡咁就唔好啦。 我覺得善待自己除咗你話要消費之外嘅話，都應該係包括埋有時你应该要做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唔好去见一啲你唔想见嘅人，呢个都系善待自己。 呢个我都尽量希望系咁。 系啊， 唔想见嘅人见少啲。 以前我会逼自己会去见一啲你唔想见嘅人噶嘛。 尤其是工作上你冇办法。 系啦，你要应酬，系 我褪出少少。 你要有人际嘅网络。 你唔系我哋唔想见， 系 你系我哋非常唔想见。 又或者就系你系唔想见，但你冇办法唔见。 暂时得你一个。嗰个啲 未有人写。 我摆个架布先。 系啦，好，另外一个叫做不斤斤计较，即系唔 好 斤斤计较， 真系。 有时你会输啲，有时你会赢啲，或者有时人哋会着数你多啲。咁如果你样嘢计到尽咧，就会唔开心。 斤斤计较啊，斤斤计较，睇下咩咯。我覺得都唔可以完全放下噶，因為如果你有時太過冇乜所謂咧，我覺得你又要拿捏得好好嘅。如果唔係嘅，有啲人會因為咁樣而攞你着數嘅。 冇錯啦。好，另外一個問過李麗蕊，佢話佢做唔到 咩啊？ 身忙心閒，個身好忙，即係每日好忙，但係其實個心咧。是比較 keep 住一個好清閒嘅， 係我唔係，我係身忙身忙， 係佢身又忙，心又忙， 我亦都身忙啊，就係好快會身忙。 阿馬先生咧，你 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嗰個放鬆嘅心情，因為我太緊張啦。 我唔覺得你緊張，我覺得你其實都幾悠閒嘅。 係啊，我哋兩個都感覺成日覺得你好似咧懶懶閒啊，咩都唔理啊。 即係嗰扇潑下嗰啲咁樣。 係啊，翻到嚟啊，唔好講咁多，嘆杯咖啡先。 挨完凳挨到。 系啦，挨到咧就 系啦，我真系有好多嘢太紧张，紧张到咧， 点解会咁紧张？ 但系你个样唔似喎，你个样系好系啊，就完全 系。喂， 呢 啲系咪叫做 身闲心忙啊？你真系 心闲， 你调翻转咯。 系你系身好闲，因为我觉得你 系啦， 懒懒闲， 冇错啦，点解咩都唔理嘅？系啊，原来谂紧好多嘢嗬，咁就惨啦。 梗系啦， 我就误会咗你啦，小强。 佢净系谂啊嘛， 佢唔做啊， 有做， 所以咪身忙身闲心忙咯。 其实应该系佢系身。 身 闲身闲心忙， 嗱，好似好简单，阿李婆好心，李婆婆啲嘢咧，其实我已经帮你准备咗好多个礼拜嘅。然后我一路，譬如话星期日我先俾你嘅，但其实星期五咧，我已经再翻提一次。 哦，系咩？ 系啊， 其实唔使嘅喎。 翻提一次，睇下有冇 你掟晒俾我咪得咯。 唔系，我有时都要自己 筛选下。 系啊，有啲嘢唔玩唔到嘅，咁咪抌咗佢咯。 因为世界上两种人，一种就系勤力嘅懒人，一种系懒嘅勤力人。你咧就 系 懒嘅勤力人，因为睇你好懒啊嘛。 冇错， 原来好勤力嘅。 系啊。 而我咧就 后边做咗好多嘢。 系啦，我就 系 懒嘅勤力人。系咪？系啦，系我。 系你系，你同佢啱啱调翻转咯，啱调转。 啊，完全唔识。 即系有啲人睇落，你觉得佢好勤力，其实佢好懒嘅，佢扮个样。 哇，呢样我觉得好成功。 唔系应该咁样，我知道 Michael 想讲乜，佢就系话面望落去嘅话，佢好似好勤力咁，但系佢懂得偷懒。佢喺唔需要好咩嘅时候咧，佢就会懂得咯。吓，即系其实唔使做咁多嘅。例如寫劇本， 係 啦，有另外一啲比較快啲嘅方法 出嚟效果都 OK 嘅， 都一樣可以交到功課嘅，咁佢就算咯。 冇錯，咁就唔使咁辛苦，人生唔好逼得自己咁辛苦。 梗係啦， 善待自己啊， 好苦短㗎咋，你唔知道下一刻會發生咩事。 你最快樂自在的事情是什麼呢？今日討論區就會講呢一個話題。 冇錯， 翻嚟我哋有今日網上情送俾大家，同樣都係關於生活享受。呢支歌就叫做 哇。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ry? 今日呢一个字叫 Why?Any Lennox 呢就过去一张时间带到仲有八分钟十一点钟㗎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 94%。网上情简单就是快乐。现今世代各个人生活多姿多彩，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不停要搵多啲钱，不停拼搏，好多时为了得到更大的名利而追追赶赶，物质确实是充裕了，是不是真的快乐了呢？各国的生活质素相继提高，不过人的生活就变得复杂、紧张、压抑、竞争化，甚至很多人患上情绪病。今时今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近又远。为什么这样说？近就是无论何时何地，科技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后联络得上。想见远方的家人一面，随便一个视像通话就可以了。更重要的会议，咁咪用更短嘅时间飞越千里面谈，可以用视像解决。谂翻以前去外国嘅留学生，想同屋企人倾偈，一个长途电话真系非常高昂嘅费用。但系虽然咁近，但系人心就好远。人好多时为咗争胜利，就算系至亲至近嘅家人，都不惜挖空心思，表里不一，勾心斗角。人同人再不互信。这个就是痛苦的很远的根源。怎样达到快乐呢？快乐可以很简单。首先人要改变一下价值观，将生命的优先次序调整一下。我认识得一些非常高位的银行界的巨子，他们的人工很高，不过因为要保持一个颜面的开支，行出来要见得人的嘛。所以衣食住行都是非常华贵，每个月的工资所剩无几，每天为了保有自己的位置，除了有真正的实力之外，还要谋算智慧，计住人家，亦都要人家不要计到自己，偶一不慎就可能会冇份工或者被人炖嘅了。曾经有一位朋友而家退咗休噶啦，佢话佢在高位嘅时候，为咗优质嘅生活，同佢嘅同事斗个你死我活。而且为显示自己的威风，对下属严苛无理，得势不饶人。他形容当时的他因为内心空虚、无助、孤单、猜疑，所以经常会有些很无理的行为。反之，真正退了休之后，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卖了大屋换小屋，不揸车了，坐下公共交通工具。唔使翻工就陪喺屋企人，或者出去行下公园坐下，心中平静先可以睇到平静从不留意嘅蓝天白云，放下珍馐百味先可以睇到清淡嘅菜嗰种美味，感受到一个人吃得自在嘅快乐。而家所讲唔系鼓励你疏懒懒散，系希望保持一个警醒嘅心，追求简单就系追求。不要再追求无止境的欲望，学会适可而止，学会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在失去的时候学会放下，在不能由自己控制的时候学会将心胸放开，静候否极泰来，快乐自然就会出现。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以前听过一句说话，佢咧每次你多咗一样嘢咧，你总会为咗因为多咗呢样嘢，你要付翻出一样嘢。举个例，你买一个新车咁先算啦，咁你可能就好开心啦。但为一个新车，第一你可能要俾咗钱出嚟啦，第二咧你可能会担心个揩花啦。 系啊， 譬如你揸个旧车，你好想啊，算啦，由佢啦咁啊。即系但系可能你一个新车，你少少又叮一声，哎呀死啦花咗啦，咁心好肉赤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叫做吓正反两面，即系每一件事带嚟一样好处。通常都有少少附加嘅，唔可以话坏处嘅，但系代价 条件啦， 系代价啦， 非常同意，系啊，所以我都觉得系噶。而家所以有咁多人都会中意奉行嘅就系所谓叫做嘅就系简单主义，其实就系咁样啦。你添加多一样嘢，其实系为你自己添加多一个负担。嗰、那个负担好可能嘅就系、是、哦，我系要买多啲衫嘅话，可能我要换一间大啲嘅屋，其实系唔需要嘅、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嗰个文章里面所讲嘅就系、是、你倒翻转头嘅话咧，你而家翻翻系要活翻转头嘅。就可能是大屋反而是搬小屋是吧揸车的话可能是揸架不是那么贵的车。你不发觉的就是有些人如果真的看化了的话、他们会这样做。 没错我看过一个故事很有趣他有个人有一个即有一次有个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了 一件很漂亮的睡袍你当睡袍但他觉得啊穿完睡袍很漂亮、但我家屋的装修不配、就开始想啊不如。什么 朋友来的这些 不是故事来的真 的。他 就由一张譬如一张梳发改起啦啊换套梳发即我穿咁靓嘅睡袍，我都坐个靓嘅 sofa。换完 sofa 又觉得饭台唔啱，饭台换完又觉得成间屋个布置唔啱，整下整下一件睡袍令到佢唔见咗好多钱，就为咗要越嚟越追上嗰样嘢。 其实同睡袍冇关，系同佢个脑有关。 冇错啦， 系啊， 睡袍唔值得咯，咁你咪唔好着咯。 都系一个故仔啫， 系、 我试过有朋友咧，就送咗一盏水晶吊灯俾另一个朋友，三尺长嘅，厅根本就即系挂 三尺， 三尺啊！ 而家啲屋得个六七尺 咁样样啊！跟住佢问我点、啊，我 剪短佢咯。 啊，佢话我送几粒水晶俾你。 系啊， 我觉得佢整蛊佢 嗰啲啊，做锁匙扣。 好啦，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政府同埋各方反应，邵家臻话目前需时安排遣散同处理各样物资。佢以花开花落有时尽。相逢相聚本无意做总结，又话香港人保住条命最紧要，最紧要人冇事。邵家臻又话石墙花过往协助100多名在囚人士，会陆续通知佢哋嘅家属到办事处攞走物资，但由于办事处要先作内部整理，呼吁家属今个星期唔好前嚟作内部整理，呼吁家属今个星期唔好前嚟。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国颁布海警法不针对特定国家，中方一贯致力于与南海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分歧，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文章亦重申，釣魚島及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在釣魚島海域以實力改變現狀的不是中方，日方不要賊喊捉賊。文章又說，日本極右政治勢力在釣魚島和台灣問題上發起不自量力的挑釁，只會再次喚起世人對日本不光彩歷史的記憶。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骤雨正影响该区。上周十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5点，跌51点，成交金额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蚊冇升跌，美团244.2跌3.6。盈富基金26.45跌4仙，比亚迪股份266.8升10.8，阿里巴巴159.7跌1，中国平安58.75跌4毫，港交所512.5升4.5，小米集团23.45升5仙，快手100.8升7毫，药明巨诺是21.6跌3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72，瑞士法郎8.441，澳元5.727，加元6.15，新西兰元5.536，欧元9.193，每磅日元对港元7.067，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2.894。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2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6,6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81美元，卖出1,79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白石角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白石角。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港岛区，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潭道去翻筲箕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警署。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黎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男人呢真係一有钱就变衰呀。以前穷向女神表白，佢话你係一个好人。后来我中咗2000万，佢即刻 test 我话你好衰㗎，咁耐都唔搵人。 我呢个时候俾佢嗰个演绎。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台话你知， 香港贸发局除了不时为不同行业举行不同的展览、工作坊、网上论坛等等，还会对各行各业的经济和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目的是要为香港业界提供重要的商贸动向和市场趋势分析，希望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把握商机，同时推动海外企业通过香港的商贸平台开拓亚洲各地市场。 例如随着网上购物加速发展，市场对电子商贸包括解决方案的需求亦都明显增加。贸发局就做了一个关于包装物料业的研究了。 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有法例限制使用包装物料的规格，要求包装物料制造商提高产品的环保标准，令产品能够符合销售地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规定。 同时现时的商品包装会更趋客制化，即是会依照客人的需求度身订造，以达至营销推广和凸显品牌的形象。 所以有生产商就配合客户研发产品，设计合适的包装。例如以玩具业为例，包装可以成为游戏套装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减少浪费包装物料。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讲起自在的生活咧，我觉得周慧敏真的很自在啦，吓佢、真系有一种叫做好享受生活 仙女咁样样， 同埋咁多年都系咁嘅样嘅，都系即系冇乜点变 嘅。所以你咪睇到其实佢系好自在，同埋佢好开心咯，佢好自得其乐咯，所以个样冇乜忧愁噶， 冇乜忧愁。 你见到佢有冇啲冇纹啊咁样嘅 ，keep 都好靓女，佢又画画咧， 系啦吓，因为大家都可以享受生命嗱。雷暴警告有阵时候咧，今日12点半吓，咁天气都系不稳定嘅、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添，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阿马小强话俾你听，今朝我见到一个靓女啊，喺个风雨之中，好缓步咁样行入去呢个大堂。佢完全唔介意落雨， 喺风雨之中行入去大堂系真嘅，但系靓女嗰两个字嘅， 因为心境咧能够好豁达，觉得淋湿咪淋湿咯，又乜所谓。 你唔打电话俾我， 你唔讲声俾佢听， 个靓女叫李丽蕊啊嘛， 点解？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你知唔知点解佢唔打俾你啊？ 点解啊？ 唔值得。 我惊再讲落去咧，佢开唔到佢嗰个 floating classroom， 、 所以我唔敢再插。 无谓谓嘢，佢打电话俾我，有谓嘢又唔打电话俾 啦。 今日带大家一齐飞过去， 系去边度？ 意大利。 哇！咁犀利， 食意大利粉啊！ 意大利，我就冇食意大利粉。嗱，我话俾你听，真系好浪漫，好开心，又系成功案例之一。 成 功案例， 因為我哋成日踩佢， 有 我哋成日踩佢，佢而家死都話成功 案例， 係唔係佢話佢啫嘛？ 咪就係咯， 成唔成功我 鬼知咩？睇呢個樣子，你唔成功啦。 係咪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噶嘛？ 係啊，佢都可以話佢自己成功嘅。 我係冇成功呢個事實。 有冇啊？ 我冇啊，而家，但係我嗰陣時嗰個你真係成功。 係 幾年前咧。国内咧好兴搞选美，其中一个咧就叫旅游小姐，佢哋周围都好兴，因为 其实乜都可以搞小姐，你知唔知以前咧 乜都可以搞小姐， 咩游小姐啊，即系茶嗰啲游咧吓，你记唔记得公展会嗰时咩都可以搞小姐噶， 系啊，啲选美就一定有人睇噶啦， 系啊，一定有人睇， 靓唔靓其实都可以有人睇噶，都有人谈论噶嘛， 冇错，因为只要你有噱头， 骑呢就得噶啦， 系。咁啊，旅遊小姐好多，即係每個地方咧，國內咧都有旅遊局嘅。旅遊局咧一定係好多錢嘅，因為你要推廣宣傳佢嗰個地方啊。於是就搞咗旅遊小姐選舉，哇，非常成功。 唔係東莞係嘛？邊處啊？ 啊，東莞有搞。 哦，東莞 即係你唔係講一個地方，你係講好多地方。 係啦，咁好多地方，咁然後咧，譬如話中國旅遊小姐出咗嚟之後咧，就會參加國際旅遊小姐。 哦， 咁樣一路去啦，好開心，好好玩。 但係我想問 旅遊小姐，旅遊小姐咧個選美嘅 criteria 係咪都係同普通選美即係靚啊？ 當然啦， 一樣啦， 係啊，都係嗰啲啦。 咁其實旅遊小姐同廁所小姐冇乜分別， 冇乜分別。 即 係 你求其掛個名， 你請個風騷小姐都 OK 噶。 咦，係正喎， 係啊。啊、你哋两个做评判啦。 我以为旅游小姐咧，佢又要介绍下即系本土风情啊，去边度玩，即系有呢啲咁样嘅知识啊。 选咗出嚟，嗰啲搭单一定会人话俾你听噶啦，嗰啲嘢系啊。 佢要你赢啦，一定会有内定嘅。 冇错啊，你真系好鬼聪明。 唔系因为其实我真系知呢啲咁嘅嘢 啊 嘛。 有个老细真系好有钱嘅，咁本身有幸福家庭噶啦，亦都系大把钱，亦都做一啲意大利嘅家私、高级家私嘅生意。 真嘅意大利家私，唔系括弧东莞。我明得，好知道。 佢嘅名就有个 就直头叫意大利家私， 系啦。然后有英文译名咧就个 Vinci， 唔知点解叫 Vinci。 明啊明啊， 听我听 啲咩咩系。 系啦 ，Vinci 咧就 系 意大利噶啦。 系咪叫 Vinci 宾啊？温尼宾。 嗰个叫 Vinny 宾 ，Vinny 宾， 甚至加个宾字就应该唔系好嘢啊！即系其实中文译系宾啊， 肯定宾啊。 咁佢又话：喂，佢同我讲，佢因为我之前帮其他人都搞过一啲咁嘅选美比赛啦， 我搞嗰啲小姐系嘛？搞小姐你应该 OK 啦。 你有搞过咩？ 佢搞过， 你有搞过咩？你搞过咩？ 应该 搞小姐、香港小姐、菠萝包小姐、朱主席， 香港小姐都有。不过 你搞过香港小姐咩？ 大台嗰阵时 搞过啲鸡尾包小姐。 哦，你有喺嗰度做过嘅咩？ 大台有，有。于是咧就。啲人知道我，咦有呢啲經驗喎，就叫我。 但係佢搞過嘅意思，可能佢只係負責裏邊 叮 叮 咁 多 點 咁 多 點咁樣係。 咁我梗係將佢無限放大㗎啦。 咁都叫做搞咗啊！ 係啦，即係 有參與過。 係啦，其中一粒螺絲釘。 喂，螺絲都好緊要㗎，唔好睇少粒螺絲啊。OK， 咁於是就搞啦，搞哇！真係個老闆同我講，嗱，一定要係呢一個選中，嚇，因為佢話咧， 內定呢一個 暗嘅。 系啊，吓你唔系而家先知啊嘛， 你张张， 因为嗰个，因为佢系佢嘅爱将系嘛， 佢想佢成为佢嘅爱将， 哦， 所以就俾啲嘢佢， 系啦 系啦， 然后咧仲要向佢做佢哋嘅品牌意大利嘅代言人， 其实唔紧要，但系佢嗰个爱将值唔值第一先，即系如果佢 嘅 样 都 OK 嘅， 冇所谓嘅，值唔值第一噶啦。 唔系，但系你其他人一望，哇咁丑样， 唔系都 OK， 你要说服到人噶嘛。 唔系咁咪知道系咩事咯。 系啊，咁老板选得嘅都唔会好差嘅， 即系老板真系选过嘅，选得嘅 系选 choose， 唔系选。 唔 好谂多，呢位阿姐唔好谂多咗。佢冇选过，佢唔系波板糖嚟。 即系 佢有冇我唔知。 啊、 但 系 我话俾你听，佢理嘅程度，我都想选。 我意思就系佢选得，即系我听错咗啫。 我都想选， 发音错 唔选，系啦。于是诶，真系好开心啦，选中咗啦。咁又点样咧？因为佢嗰阵时咧，佢好多生意。 真系选中咗啊！ 时间关系，我哋跳去中间。 系啦，嗰啲唔重要，选中咗好啦。跟住佢话有一样嘢，佢公司嘅名义咧，喺意大利，因为成日都飞意大利嘅，你订酒啊，成。就去订一只游艇翻嚟， 送俾佢啊？ 唔系公司用啊，接待啲客人啊。 咁关呢个女仔咩事啊？ 梗係關佢事啦。 咁你同佢去啊嘛，就可以去、 為咗個女仔訂一隻遊艇， 出咗公海就請得你做乜都得啦。係 啦，梗唔係為咗女仔，咁佢公司又想訂隻遊艇，因為嗰陣時佢好少大陸好少公司有遊艇嘅。咁、深圳有一個叫做南澳嘅地方，就專係停泊一啲高級嘅遊艇。 啊，我想八卦，想問啦，咁幾多錢係訂一隻遊艇？ 大約1000萬， 1000萬 美金、 美金啊， 美金， 即係大約8000萬港紙到。 係啦， 咁你梅買嗰啲艇仔平啲， 你嗰啲 蛋雞啊嘛，嗰啲叫做蛋雞好平啫。 Big Eye Chicken 嗰啲平， 係啊 ，Big Eye Chicken 喺度戳墨魚，但係人哋就飲紅酒， 1000萬美金買咗好多隻 Big Eye Chicken 啦， 自在，我哋最緊要自在。 我都係咁話，有乜所謂啫？我哋都係喺度浮一浮下。 咁因為 个海都一样啫嘛，跳落去都凉嘅啲水， 系啊，快啲，但系我迟啲嚟， 我都比较接近唔知几 多。系啦，咁啊，订咗游艇公司，梗系要。 喂，系咪你 cap 佢水啊？使唔使1000萬啊？ 要， 佢订， 睇下佢有几 真系啊， 几大架啦， 几长啊， 几 多系啊？ 分咁样分噶嘛，几多尺？ 系啊系啊，几多尺啊？同埋 里边有睡房啊？ 有咩嘢？系冇错，有咩配搭？ 嗱，越贵嗰啲咧，个主人房咧就有啲。小秘密通道嘅， 哦，系啊， 有啦， 系啊，好似变魔术咁， 因为佢老婆嚟，咁佢 入去，但得一个人嘅啫，系咪咁啊？ 冇错，系啦，咁啊，佢话诶，做乜嘢？ 我谂你觉得 好开心啊！ 明明见到你就反过嚟，点解俾你人家？ 两个人入，但一个人 系啦，咁就安排就系话去一起去意大利嗰度睇一只船。跟住就俾埋尾數，就簽收揀啲嘢咁樣。其實我諗住，哇正喎，好興奮喎！ 聽落都幾好啊， 好開心 啊！邊度啊？ 筍 job 嚟啊！ 深圳， 哇，好犀利啊！ 喂，我查句先，原來咧運隻遊艇翻嚟， 運費好貴。 佢係點運呢？原來將 拆開佢， 唔係成隻艇就擺喺嗰啲貨櫃船嘅頂嗰度，綁住，咁樣佢唔會拆嘅，因為整好曬。 大風咪鵝鴨咯，會唔會啊？ 你嗰啲貨櫃船好大隻㗎，係好大隻嘅， 但 係 我諗個運費都不菲， 不菲， 梗 係咯。咁你1000萬隻遊艇嘅運費有乜所謂啊？但唔會有人咁傻開翻嚟嘅，絕對。 因為運費所以唔買啊嘛， 唔出奇㗎。喂，新車都係㗎，新車外國訂翻佢啲咧，佢唔會揸㗎。佢都系摆喺个大车上边，一个大车可能摆六七架嗰啲新车噶，唔落地噶， 一样 落地就 cheap 咗噶啦。 咁就去啦，咁就阿老板话：，诶，我咁辛苦，一齐去玩啦。 即系话你系嘛？ 系啊，我 佢咪扮到好似好辛苦。 然后咧叫埋嗰个小姐一齐去，咁佢谂住哇正啦，可以一齐去意大利几浪漫啊，又可以买下包包。点知临出发前，佢话俾我听：，你哋两个去啦，因为。佢老婆同埋公司有啲事，遲幾日先到，佢就叮囑我，幫我照顧佢。 咁你咪仲開心？ 好開心！ 你只係一個保姆嚟啊，你千祈你 都好啊， 都好啊， 千祈唔好厭子啊！ 如果冇保姆嘅話，根本可連望都冇得你望啊！ 咪咯，即係你諗下佢嗰啲頭髮嗰啲飛埋嗰啲香味幾香，開心啊！就坐飛機 夠使噶啦， 佢真係好多幻想， 笠埋 好多幻想啊！ 即係加買包包就當係自己。 你谂下，净系坐飞机嗰程咧，因为太长啦。 你就挨住佢瞓觉啦。 佢挨我，开心。跟住咧， 你就幻想自己系老细啦。 去到咧，个船厂咧就梗系有人接我哋啦。 系啊， 第一晚，因为咧嗰日咧有时差，差咗六七个钟头到咧 ，exactly 我唔记得啦。于是佢个 你一神魂颠倒咧，边个记得啊？ 系啊，我迷迷痴痴噶啦。 系啊， 咁啊，一人一间房啦。咁我就扎低低入去，喂，我帮你检查呢间房啊。咁好正常嘅啫，睇下啲水。 检查埋张床先。 检查啫。 咁我都要。 听唔听到佢扎扎低低啊？ 你使乜检查？ 睇啲水喉有冇水先。啊，有水喎，你嘅水喉。 唔系问题，嗰位小姐啊，系咪啊？旅游小姐其实都应该就唔使，系嘛？ 咁我責任上都要去幫佢睇下有冇， 因為老闆話要係照顧你， 啦啦流流啦，咁我就開始立， 即係扭甩腳水龍頭， 壞咗你嚟我間房瞓， 哎呀，射到你個身濕曬 呀，濕咗腰個身， 嗱，你哋呢啲嘅諗法咧，同我諗法一樣。我已經部署喺度部署啦，我話哇咁即係， 有啲咩啡濕佢咧？ 三日有冇機會咧？ 可以接近多啲， 冇錯。咁我要照顧佢噶嘛， 你真撩鬼攞命喎， 人在 老細個。 朋友嚟噶嘛？ 我谂啫，谂都唔得， 谂完就做噶啦。 唔会，谂谂下开心啲嘅， 真 系 开心啊！ 谂 但 系开心过咩？ 我做人咧都好乐观嘅，我都有两手准备嘅，即系九成系谂，咁有一成可能系梦境成真噶嘛。即系老天爷有时都几眷顾我嘅。 唔会嘅，你坏做坏事，老天爷唔会眷顾你嘅。 佢唔肯雷劈你，算你好彩。 系啊，今日小心啲啊，你。 哦 ，OK， 我知道， 警告啊， 系啊， 系。但是第一晚咁我就諗佢一间房我一间房佢会唔会夜晚走嚟敲我门嘅呢 即係諗多咗。 即係敲我门可能係唔知啲咩生活上啊。 即係架得走入去啊咁嗰啲係咪 係啦类似咁嘅嘢啦。咁我就喺度諗我真係唔好咁快瞓住啦整个敲门呢我听唔到咪唔抵囉。係咪咁於是 三晚都冇瞓㗎喇喎咁。 你有 因为第一晚冇发生第二晚冇发生第三晚都冇发生。 第一晚我喺度抄啲嘢出嚟咁我就有啲個人衛生用品，即係我驚我夜晚擤鼻涕，咁樣啦。可能個女士又想擤鼻涕，咁嗰啲個人衛生用品咧，我諗下擺邊度好。 嗰啲個人衛生用品係即係咩嚟咧？ 即係嗰啲小小包嗰啲咧，係啦。咁我諗下都係唔好擺個夾度啦。如果佢要擤鼻涕， 你真係諗多得太多。 我都覺得 係啊，係啊，我真係諗得好多啊。 我覺得你應該睇下心理醫生。 係咯，唔想再聽，因為其實真係。幻想嚟嘅啫，有冇好听啫？有冇成真啦？ 最后第三晚，佢真系敲我栋门。 系。 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流步音。 朱雪梁咏琪呢首叫做《初恋》啊，时间系11:29。 像横越大海的白浪， 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似醉鸭背水点， 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像流达在芳草河边。 一翻到企温，相对湿度93%。翻嚟我哋会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下半部分。 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11:29嘅啦，好啦，听听呢一个11:30嘅新闻啦，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眼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指出，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增强港人对宪法和基本法的认识，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林郑月娥说，以前香港不能看到太长远的原因是政治环境太恶劣，政府要做事不知道了立法会会不会遭遇拉布。现在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可以想象未来的立法会将比较理性平衡，而且有广泛代表性，对增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非常有利。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林郑月娥直言肯定有信心，不怕别人抹黑。她认为无论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定是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联系，必须要让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有国家的意识，愿意到内地发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上星期首批在任区议员已经宣誓，并已通知宣誓有效的人士，而几名宣誓存疑的区议员已经提交抗辩或申述，获他授权作为监誓人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将基于掌握的资料和各人提交的申述作出裁决。他说裁决准则是按法律进行，有关法例已经说明乜嘢行为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有所谓嘅正面同负面清单。至于其余三批区议员几时进行宣誓，林郑月娥话，民政事务局局长希望先处理首批宣誓，让大家睇清楚工作点样做，法律基础系点，之后会尽快邀请第二批区议员宣誓，相信唔会拖太耐。关注筹权组织石墙花创办人邵家臻证实，石墙花将会解散，稍后发新闻稿交代。邵家臻说，石墙花成立至今已经九个月，过往每一步都提醒自己是进行人道关怀和支援工作，但今日再走不到下去。他以花开花落有时尽，相逢相聚本无意作总结，又说香港人保住条命最紧要，最紧要人没事。邵家臻指出，石墙花是想送一杯凉水给在囚人士和家属，可惜这杯水目前已经太热。他说石墙花过往协助100多名在囚人士，会陆续通知他们的家属到办事处拿走物资。他说解散是全体同事星期日晚上所作的决定，亦有参考近日时事政府和各方反应。全运会明天在陕西西安开幕，国家体育总局说，和陕西省政府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借鉴东京奥运会防疫经验，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措施，包括强化关口防控，严格落实各个单位到陕西前的健康监测、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要求等。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在记者会说，全运会赛事期间将严格执行闭环管理，亦会采取严格监督和检查措施。陕西省副省长方光华说，当局将力保赛事期间零疫情，又通过开发全运通防控程式，整合参赛人士的核酸检测、行程码等信息。全运会开幕礼听晚8点展开，香港代表团由攀石运动员欧志峰担任旗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5点，跌28点，成交金额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8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8.4，升4毫；美团245.2，跌2.6；盈富基金26.44，跌2仙；比亚迪股份266元，升10元；阿里巴巴159.3，跌0.5；港交所514元，升6元；中国平安58.5，跌6.5；小米集团23.4。冇升跌，快手101.7升6，药明生物118.7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5，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30,642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4美元，卖出1,79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车龙咧就去到白石角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你好，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牛头角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即时被拘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胜和奔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 三位年轻人嘅奋斗故事。 雷东宝出身贫寒，读书唔多，佢只有一个愿望，佢希望透过创业带领大家过一啲好日子。喺奋斗路上，佢会遇到乜嘢危机呢？ 慢慢睇， 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1:41的了，28度气温，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今次同大家一起 flow 咗去呢个意大利，系、啦，因为咧个老板咧屋企有啲事，临时咧就同唔到佢嘅旅游小姐去意大利去收佢嗰只游艇，咁就委派咗我做呢一个艰巨嘅任务啦。咁第一晚咧就好平安。 好艱巨咩？你個任務艱巨、啊、陪人去坐下飛機， 因為佢要忍住啊嘛。 哦， 唔係艱係艱情個 艱。艱巨係 啦，艱巨 係啦。咁第一晚冇事發生啦，因為佢我責任保護佢啊嘛，咁佢安全咁咪好咯。第二日我就同佢出去嗰個船廠嗰度啦。其實咧冇嘢揀嘅，淨係揀咩咧？兩樣嘢，就係嗰啲窗簾布、遊艇嗰啲窗簾布，同埋咧嗰啲sofa 嗰啲。 即係由佢揀啊？ 唔係，俾佢睇啫。咁、你話你冇嘢做，咁咪去揀下咯。因為所有嘅船嗰啲嘢整好曬， 真係好艱巨喎、 啊，好艱巨 啊，好勞動、啊。 有選擇恐懼症都幾差，都幾麻煩。 其實咧。嗰啲顏色真係差唔多㗎，譬如話黑，佢都有四種黑色，你點揀咧？呢、這個就係實黑，呢、這個咧就係乜乜 啊？ 但係係真㗎喎、哦，黑都有好多種黑。 係啊， 係 啊，真㗎，唔係講笑㗎。咁有令面嘅 matte 嘅，你都已經有一輪。 有 metallic 嘅， 汽車都 係 㗎，汽車嘅黑色都有淨黑啦。瓦色啦、光黑啦，仲有啲黑中有啲闪粉黑啦， 冇错啦。咁但系你知啦，我同嗰个小姐拣嚟都唔系我哋博取嘅，系咪？拣嚟做咩咧？其实真系有啲 过日神咯， 几无谓嘅。拣拣下，跟住我已经见到个女仔闷啦。其实佢最想嚟意大利去做咩咧？就梗系买包包啦。但系因为我哋去嗰个地方咧，就喺意大利嘅东北部，嗰啲地方冇嘢行，冇乜 shopping 噶啦。系啦，咁我喺度由喺度开始盘算啦，因为下昼冇嘢做啦嘛，又热又剩，我就话不如同你 翻酒店啦， 游水啦，不如啊，系啊，唔系有咩做啫？ 喺边嚟？喺你间房游啊，不如好唔好？喺你间房个浴缸游 啊， 不如 系啊，喺你间房度跳落去泳池好唔好？ 咁就我喺度谂紧计，点样令到佢有机会夜晚过嚟我房度倾下计咧？倾下计。系唔好叹气住，咁我要照顾佢啊嘛，我惊个时差佢夜晚瞓着啊嘛。啊，我终于谂到啦，讲鬼故。我话咧，其实咧，意大利咧，你知 好猛鬼噶，周街都系啊。 你睇下我， 我一个我就一个衰鬼， 系啦。 我话讲鬼故，佢跟住有啲惊，真系有啲惊。咁我谂下，喂，其实咧，我哋住嗰间酒店咧， 好猛鬼噶， 过百年历史噶啦。呢啲嘢咧，即系你如果第时 少不免啲，一定有一只半只， 系 总有一只喺你附近， 一只半只 系嘛？咁喺咁耐个地方。 好正常啫，系咪？ 系啊， 我叫小心啫，走甩咗。 一个人瞓一间房好危险啊！ 系啊， 第二个步骤，我就话喂，意大利嗰啲汽酒咧好好饮噶，系咪应该请佢饮啲咧？系啊，嗰啲 sparkling 系啦，甜酒啊，饮到去。但系咧，我又要去饮咗之后咧，夜晚又唔好太早瞓着，因为你9:00瞓着，咁我漫漫长夜点搞咧？系咪？终于嗰晚，喂，因为意大利咧仲系好晏先落日头嘅， 系。 九點鐘就好光猛，因為佢翻入房之後咧，我又即刻翻入房啦。我喺度諗下，因為我門口有個窿仔嘅，即係嗰啲防盜眼咧，我要部署一下。如果夜晚準備敲我門咧，見到我黑掹掹，咁咪以為我瞓咗覺，咁咪會走咯。於是我又動咗啲衰嘅小念頭啦，就將嗰盞坐地燈搬咗門口前面，撲開入去，檢查一下，然後門口裝落嚟咧，真係有燈。 原來嗰時係諗咁多無謂嘢。 係啊， 唔怪得甩曬，唔怪得甩曬頭髮啦， 係啦，同埋唔知咩心忙心唔忙啦。原來就係諗呢啲嘢，係啊，你講得啱。原來就知就係咁。 好多好多無謂嘢噶。嗰晚，我隱約聽到啲敲門聲，即刻彈起身，因為我都其實好攰啦，因為有時差。彈起身之餘咧，我喺度諗住，哇！瞓一阵咧，我即刻走去刷牙， 惊个口臭嘛。 嗰啲细节系啊，你撇咗佢咯，系啊系啊。之后咧，佢真系又嚟揾你，唔系因为其实呢啲咁嘅佢部署，到最后屘系冇嘢发生嘅。你唔觉得嗰啲听众听完之后系会想割凳咩？ 第三晚，佢终于敲门啦，哇，好开心！我喺度谂紧，我开门嘅时候摆个咩姿势咧？又系谂咗好多无谓。佢就着咗一件睡袍。包住咗個頭髮咧，放鬆咗少少，我覺得咧好有女人味，好charm嘅， 好攞命啊！ 係啦，好攞命，即係冇嚟神氣啊咁樣。跟住入到嚟嗰間房咧，都好細嘅，嗰啲牀好細張嘅，同埋得一張凳喺隔離。 咁其實佢敲門揾你做咩？ 佢入嚟可唔可以入嚟坐下？佢話好有啲唔舒服，入嚟啊，入嚟啊，入嚟啊！ 邊算唔舒服啊？我幫你撳兩下。 我事。跟住佢话可唔可以坐上你张床？可以随便坐，随便坐。跟住我坐自己嗰张凳度啦。跟住佢话：哎，好冻，好冻，唔舒服。 我咪冚埋你张被啊！ 佢冚埋，咁啊有冇药丸喺度？啊，你咩事啊？佢话咧， 我寂寞，我冻，空虚，我冻。 有冇啲丸食啊？寂寞丸？ 唔系，佢话佢亲戚嚟咗， 哦， 唔舒服。问我有冇丸食？跟住我就俾一粒丸佢啦。然后佢坐到第二朝。我就好唔开心，因为佢嘅亲戚嚟咗，我都唔知点算好。 都话叫你唔好嘥时间俾佢讲埋下半部分噶啦，头先咁样去咗歌咪好啦，小张张，下次做人唔好咁好啦。 冇嘢发生嘅， 我都话噶啦， 我照顾佢啊嘛， 你仲俾佢刷牙？ 骗徒嘅手法系层出不穷。各位朋友小心睇下揀边个同你一齐旅行啊。返嚟我哋嘅讨论时间。 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智慧，茫然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错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字字珠玑，同样风花四起。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卑，茫然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 是初会，长长短短有充满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 两位靓女啊，罗文章今日黎瑞恩嘅姊妹 ，Cheers！ 仲有十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我哋觉得小确幸嘅一下。 在什么时况，在什么情况，或者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会觉得很自在，很幸福、很快乐。 好 靓。现在呢，我每个星期呢、都会争取一日的下午、去一个靓的餐厅吃一个靓的 lunch。我通常呢，我会选两点后的。 有没有要求啊，你的所谓叫靓的 lunch 是吃什么 东西、西餐、一定是西餐。 All day breakfast。为 什么一定是西餐的？ 你酒楼你 嘈喧巴闭，唔系嗰啲气氛 嗰啲下午茶咧，好多人噶，系啊，咁我又想饮杯靓嘅咖啡。 通常几多钱噶？你食啲叫靓嘅午餐，我都想跟下你。 你唔好客家，$100左右啦。你知唔知？下边乐富有一间我都几中意，系啦，佢有一个露天嘅地方，哇，好舒服嗰度。 哦，我知边度。 你哋两个有系啊？你哋有讲过噶？ 系啊，唔系 E 字头噶。唔係依字頭， 唔係你哋有講過過，我聽你哋講過過。 唔係， 我去過一間，佢露天地方就係喺個餐廳出邊擺喺張台啊嘛。 唔 係 咯，你哋講過噶，你哋有呢個。 嗰個幾好啊，地下又有嘅。 O K， 好，唔重要。你咁 好舒服，即係任何邊間都冇所謂。酒店我都中意有時去嘅，但係酒店咪太貴啦，$200+。但係你成個氣氛咧，我覺得係最舒服噶啦。 即係你食嘅唔單止係食物噶啦噃， 食氣氛、 環境啊、 食氣氛 啊、感覺 啊，係啊，咁啊，所有嘢都唔做唔 同。最好唔好咁多人， 系 一多人咧就冇咗嗰种叫 relax 嘅感觉。 但系都拣就系话自己一个人，唔会约人一齐食，咁我觉得好舒服。 咁你会做啲咩咧？就系斋食嘢， 斋食嘢，跟住就 会唔会睇嘢？ 唔睇咩嘢？即系睇本书噶嘛？ 或者大个 唔睇手机。 喂，我有时咧，我好佩服嗰啲通常外国女仔啊，佢可以喺沙滩好晒啦，咁啊晒住太阳啦，喺度睇书啊，攞本 paperback， 好辛苦啊，其实 睇书。睇下睇咩書啊！如果你話要曬太陽，我覺得你可以睇嘅，睇 magazines。 哦， 嗰啲你唔需要嚇，唔需要記憶嘅。 我想講就， 哇！但你好，你覺得好有型咩？成個造型嚟噶， 有型最好就 成個造型嚟噶，尤其是睇書啊， 好揼揼嗰啲英文小説咧， 係啦，冇錯，嗰啲就辛苦啲，我覺得。如果你話 magazines， 我覺得係可以嘅。 嗯，係啦，每一個人有唔同嘅答案啦。今日咧，我哋街坊街坊咧都有好多街坊嘅，不如播一個先啦，好 啊，係啦。 呢一個咧，你想聽小陳先啊？ 冇所謂， 可以 噶， 小陳先啦， 又得啫。 好，小陳就話。 嚟， 我系小陈啊，又系我小陈咧。如果你话最快乐自在嘅时刻咧，即系唔好话讲啲过头说话。当你完全冇工作喺身嘅时候，你可以放低晒所有忧虑咧，你就系最自在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啦，你见到而家有好多做紧工、打紧工嘅人都仍然觉得自己好自在，即系话佢哋都觉得自己系虽然有嘢做，系等同退休一样，系唔系好想做嘢嘅。咁如果只要你保持到呢个心态嘅话咧，你就系真系会觉得自由自在啦。所以我系朝住呢个目标进发嘅。 你明佢讲咩啊？即系嗰份工咧，虽然你系翻紧工嘅，有感觉好似都系 自在 退休咁样嘅心态。 系啦，即系嗰份工唔会话令你好大压力啦。第一样嘢，第二就话工作量唔会大到你完全系透不过气来啦。即系咁样。 系啊，呢个心态我觉得系真系好难噶。不过我觉得小陈应该做到咯。 小陈 得啦，应该做到。 但系小陈都几忙碌噶，我见到佢 忙碌，但系佢唔觉得自己忙嘛，又或者佢唔觉得辛苦。 哦，呢个就系身忙心闲啦。身忙心闲，即系佢好忙嘅，但系佢仍然有一种好。 舒服，好舒服，唔覺得有壓力。咁 你唔覺得其實 好難嘅？我覺得 係啊，望同唔望其實實際上都係真係自己好個人嘅感受嚟嘅。有時候覺得就哇，點解你咁忙？真係準備咁多嘢，一陣間你嚟開 party， 有啲人係好 enjoy 啊，係咪啊？但係我就會唔得咯，我就會好大壓力咯。但係有啲人覺得好開心㗎，係整到個個都翻到嚟賓至如歸啊，食到啲好食嘅嘢啊咁樣，所以咧好難講。 你唔使講咩，我今朝我等早餐，我見到 canteen 姐姐咧入邊兩位姐姐嘅啫嘛，煮嘢嗰度。成个 canteen 坐满晒，但系佢哋可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每一个人都食得，即系每个人都食到咯，即系唔会话要等好耐咯。 系啊， 佢哋真系几快， 劲啊！佢哋， 佢可以一次过冲六七杯嘢咁拎出去。 系啊，收钱我都觉得好难啊！你叫我系咪啊？又咁又咁，跟住呢样又唔要，嗰样又唔要，咁样哇！我都唔知点样计你。跟住你俾$100，我又唔知找几多，又惊找多，又惊找少。 派餐嗰个都好叻噶， 系啊， 推架车出去，几乎就知边个食乜嘢，边个 系，所以每一个行业。只要你做得开心，冇错啦。 咁 Michael 咧，你觉得系点样先为之？ 我觉得首先咧就系话，我虽然咧唔系话经常觉得一个人好开心，但我话如果咧个心情又好啦，一个人咧去一啲自己喜欢嘅地方，唔系噶，我有时心情好噶，系啊。 好难，我唔系话你冇，但系你比较难心情 好。我比较喜欢近海嘅地方，唔知点解。系啊，我通常咧近海 其实系一个 系一条鱼嚟， 渔夫嚟， 或者一条鱼， 系我听到海浪声，我人就 relax 嘅。 哦，真系噶！ 我以前中意咧夜晚揸车去海滩嗰度咧，即系当冇小朋友嘅时候啦，当然一个人好自在啦。就海滩嗰度有一个呢、這个海滩咧，有一个小小嘅酒吧咁，系啦，咁啊买杯嘢喺度饮。 你退休你就喺海边嗰度买翻间屋啦。 都可以， 可以啊！我覺得你中意啊嘛呢樣嘢，點解唔去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咧？ 搞個酒吧仔咯，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能夠喺海邊自己坐喺度咧，望下個海啊，吹一陣海風，已經好開心，即係唔需要特別去做啲乜嘢啊，或者擁有啲乜嘢啊咁。 睇日落都好正嘅喎，呢幾日個太陽日落咧， 呢排都 靚， 呢排都靚㗎，永遠都係嘅，差唔多入秋嘅時候，你多啲留意黃昏個天啦，嗰啲顏色係靚到咧，你形容唔到嘅。 冇錯， 你哋有冇？感觉一个感觉就系你开心咧，那个形容词真系形容得好好嘅，就系个心你个胸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开嘅， 开心 嘅时候系啦，紧张嘅时候咧就真系一啲英文嘅文字系讲得好好嘅，就好似个 butterfly 喺里面嗰度啦，揦住攞住啲嘢，系啦喺度喺度，系咁喺度喐，喺度喐，但系你有冇觉得真系开心？原来你系真系会有一下，哇， 张开晒，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形容得好贴切， 同埋你开心嘅时候咩都靓啲。 系冇错， 做乜嘢都好似 enjoy 啲嘅，咩都得嘅，系啊。但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俾好好食嘅嘢，你都觉得冇乜味。 我觉得真系你话要开心嘅条件，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啦。正如你所讲，我要心情好，点样先为心情好？可能嗰度已经有100个条件喎，要符合噶咯。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要有咁样嘅时间，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噶。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难嘅呢一样嘢。感觉上讲落去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咧都系要好多嘢堆砌。 你嘅小确幸系咩啊？ 我嘅开心咧。昨晚先至開始先做咗，出得街嘅。不過你哋唔好諗壞咗，我都知道你哋諗啲衰嘢啊。 我冇喎。 其實我真係覺得咧，難得嘅係同自己嘅另外一半啦。咁啊，好簡單嘅啫，就瞓喺張床度。咁啊，我就瞓覺，因為我要早起身做嘢嘛。佢喺我側邊嗰度睇書又得。睇漫畫又得，或者有時佢可能細細聲咁樣喺度睇緊一啲嘅追緊電視劇又可以，但係喺嗰個聲線個聲音 又唔影響你， 係啦，又唔影響我， 互相進行。 佢又會好叻咁樣去開比較遠啲嘅一個燈，係啦，少少咁樣。你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有一個你好愛嘅人，佢好照顧你嘅人嘅話，喺你身邊度陪伴住你，但係佢唔打擾你，大家唔需要講嘢嘅。我好記得嘅就係我哋試過有一次，仲要係咁啱撞正。有時咧，你冇留意噶。8月15或者係近住呢啲咁嘅日子咧，有時你係直頭光到咧， 個月亮係照得入嚟啊！ 你唔需要開燈，但係呢啲月光灑落嚟你嗰間房咧，係哇，直頭係靚到嗰個畫面好似拍戲咁嘅。我哋試過一次就係咁樣啦，冇嘢噶，只不過係大家瞓喺張床度，跟住咧就傾偈，就乜都講。 曬住個月光， 跟住我哋話：喂，今日個月光好大個喎！咁跟住咧就熄咗盞燈嗰陣，好似開咗燈咁樣， 係啊，好似個大電筒啊，好靚。 嗰一刻咧。我就真係 feel 到咩叫幸福啦， 冇錯， 就係我好個人嘅感覺。 通常好簡單嘅啫， 好簡單 嘅，好簡單， 係啊， 我試過咧有一次咧越夜行夜山，就喺南丫島嗰度， 嗯， 又係好似你話齋一個好靚嘅月光， 你完全睇到個條 睇到條路啊，係啊，好好像冇人熄曬，佢大家話不如你熄曬支電筒咧。咁樣由索古灣行去另一邊咧，好、舒服，一個鐘頭全部行曬、 有人肯陪你啊，咁都應該好幸福啦。 好幸福啊！啊嗱，翻嚟繼續享受下呢一種嘅小確幸嚇，到底每一個人睇法又點樣？十二、點鐘先聽十二點鐘新聞財經消息。 港人保住條命最緊要，最緊要人冇事。邵家臻指出，石牆花係想送一杯涼水俾在囚人士同埋家屬，可惜呢杯水目前已經太熱。他說石牆花過往協助100多名在囚人士，會陸續通知他們的家屬到辦事處拿走物資。他又說解散是全體同事星期日晚上所作的決定，亦有參考近日時事、政府和各方反應。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驟雨正影響該區。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正午12点，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3点，跌30点，成交金额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8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8，升8毫；美团245.4，跌2.4。盈富基金26.46，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66.8，升10.8。阿里巴巴159.1，跌7。港交所514.5，升6.5。中国平安58.45，跌7毫。快手102.1，升2蚊。小米集团23.4，冇升跌。药明生物118.6。是升了3.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79，英磅10.771，瑞士法郎8.439，澳元5.72，加元6.15，新西蘭元5.533，歐元9.1924，每百日元對港元7.06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894。日经平均指数报30634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78美元，卖出179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

個老婆咧喺放工翻去嘅時候咧，一開嗰道門就喺嗰個廚房嗰度咧拎出一啲好熱好熱嘅飯菜，跟住咧喺嗰個時候，仔仔就喺個飯台嗰度咧就食就寫緊功課，跟住咧就一句話食飯啦，然後一家人咧就食飯傾偈，講下嗰日發生啲咩事，佢心裏面咧滿滿嘅幸福感。 我記得 會唔會啊？ 有啊， 嗱我有啲唔同，我咪話我好中意泳池啊海嘅，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喺都當我仔女嗰陣時比較細個啦，就一齊咧晏晝落咗嗰個泳池，屋苑個泳池就唔係好多人嘅，好似得我哋幾個添咋，好靜嘅嗰個泳池，咁咧就一人揸支水槍喺度射嚟射去咯。即係又有個浮床仔咁咯，即係攰啦，又瞓喺個浮床仔度浮下浮下，跟住落水又射下射下咁樣， 係啊， 好開心， 一家人嘅就係樂 享 用。嗱，另外仲有，如果係單身嘅咧，我諗咧呢一個都好可能係啦。其中一個網友話：外面落，如果係單身嘅咧，我諗咧呢一個都好可能係啦。其中一個網友話：外面落住小雨，我咧就為自己泡咗一杯咖啡。睇住一本好书，听一首纯音乐， 超正， 呢啲都攞命啦，系咪？ 冇错啦，冇错。 好啦，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啲都会觉得嘅就系，就算做嘢都会好开心嘅，即系例如咧，有一位嘅就系话我系担水泥嘅，我担完水泥之后，同啲工友去马路对面嗰度咧，就系食翻一碗我自己好中意食嘅面，跟住咧就加只鸡蛋。加兩個饅頭之後嘅話就食埋落去就哇爽啊！ 佢咪似阿姑娘，阿姑娘話中意夜晚做嘢， 冇錯， 翻屋企攆鴨腳嘛， 係啊。即系食一啲佢自己中意食嘅嘢，鸭舌佢中意食鸭舌。 收工系好开心嘅一刻， 系冇错， 绝对开心。 放低晒啲 系啦，做嗰啲 concert 咧，一完咗咧， 庆功宴 咧，我觉得真系开心。再开心咧就庆功完之后翻到屋企，因为你庆功宴你仲要应酬啲大哥啊、大姐啊咁样样。但系你翻到屋企咧，摊喺度咧，真系好似阿姑娘。 嗱，不过咁个人唔同嘅，有啲人咧就觉得哇冇晒压力就最好啦，但 系 有啲人咧望住压力就好开心。呢个系边个咧？就系 O 啊。 阿O 真系果然有啲压力啊。 系啊，我开 翻，仲未出得声。 对唔住啊，我再继续翻先。 再嚟啊 ，O 系啦， 嚟 NG 嚟个，未得，唔紧要。 俾啲时间我， 咁就揾阿 Q 出嚟讲完先啦。 O 出嚟啦， 好嚟啦。 最自在、最快活嘅一刻，当然系啲股票升到砰砰声啦。你见我只脚系咁摁，就知道哦，好 happy 啊，好轻松啊。希望大家都揾到赚到，身体好。 嗱，咁咧有啲唔同啦，咪即系佢就觉得 揾钱咯， 揾钱。 我都见到有啲姐姐咧望住嗰啲股票机咧，就有时好忧愁，有时好开心，但佢 唔得 嘅， 我都唔得嘅。 我曾经试过咧，喺嗰啲银行门口咧，争嗰啲机揿。即系 N 年前，我真系唔够嗰啲太太快嘅，轰！即系伸埋嚟就嘟嘟嘟嘟嘟嘟，佢睇咩我又唔知道，总之就反正系睇个价钱啦。但系呢啲我真系顶唔顺， 呢啲钱我赚唔到 嘅， 好紧张 啊！即系我未去，好似你咁啦，即系譬如可能系有啲人都讲嘅就，喂有啲多余钱嘅，你都要投资下啦。我每次一投资就一定系损手烂脚嘅，再加上一样嘢就都系嘅，都应该系要学下啦。但系原来嘅就系当你咩价位买入之后，跟住又唔知几时要放。 同埋你个心成日都挂住， 成日都惊， 系啊， 升你又唔知几时卖，咁我搞你做乜咧？ 冇错啦， 即系我觉得我系会系即系赢输咗嗰粒糖，我都会唔开心。嗰啲人，我赢咗间厂，我又未必会好快乐。 系啊，我同你一 样，唔玩呢啲嘢。 好啦，做妈妈嘅又点咧？听下 Ada 讲啦。 我谂我做咗阿妈之后咧，最自在就系当个仔瞓咗觉嗰一刻，即系就算佢翻咗学咧，你都唔会觉得好自在。尤其是细个嗰阵时咧，你成日觉得哎呀，佢学校点咧，痛唔痛我啊？又会唔会唔开心啊？咁样咁，但系咧夜晚黑当佢一瞓咗觉咧，就系我嘅世界嘅开始。佢一瞓觉我就开始睇电影啊、写嘢啊，佢又喺我身边，我又觉得佢瞓着咗啦。咁呢个系最自在嘅时候。 呢个同你有少少相似，不过咧你咧就系你嘅男朋友。佢咧就系自己小朋友，同样地都系啦。佢喺我面前， 你爱嘅人咯， 冇错啦。佢瞓得好安宁啊，好开心啦，咁样系啦。你又知道佢喺呢度，佢哋大家互相唔骚扰，咁系好开心。 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其实三个字讲晒嘅就系在一起。 哦，冇错， 系啦，你只要喺度 ，present， 即系喺呢一度嘅，喺呢一刻系大家喺埋一齐，就是在一起。我觉得就系咁简单，就呢个就系幸福咯。 另外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嗱，我发觉咧，其实佢有一个咧做晚间节目嘅嗰种系 potential 啊。佢把声咧，原来咧，佢 佢一讲嘢咧就好 好 磁性噶， 系咪男定女啊？ 梗系 Otten 啦， 哇，佢 OK 噶，我哋嘅编导啊，你睇下佢点样为之最自在啦。 好 我最自在嘅时候，我谂就系咧收咗工翻到屋企啦，咁冇乜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自己攞起支吉他喺度弹，弹啲咩唔重要嘅，但系咧嗰下咧得自己同埋支吉他，跟住啊听下啲吉他声，咁就会觉得最自在啦。 哇！佢好似系做紧晚间节目， 女朋友听到会唔会唔开心啊？揽住个吉他。 点解唔揽自己嘅？点解要揽吉他嘅？ 我女朋友话喺我身度整几条线。 好，欢迎你分享其他街坊街坊啊！听个风骚发嘅提醒你，雷暴警告今日都仍然有效，一路拖长到两点半。 哦， 天气继续不稳定，有多云有骤雨，28度几温，相对湿度88%。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安安困惑于天际，如想背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年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Just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翻嚟我哋嘅节目吓，乜都讨论区。咁我哋街坊街坊咧，仍然会有几个朋友咧，系会讲下佢哋嘅最自在、自由、快乐的一刻嘅。 冇错， 其实每一个人都唔同。 我觉得唔止一刻噶，系咪啊？其实如果你真系要讲嘅话，有好多时候你都会有嗰种好开心啊，又或者就系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咯。你有冇？ 有 冇啊？ 绝对有。其实咧，正如头先阿马小强讲咧，放工啱啱摆低个工作系淡字咧，咁然之后翻自己屋企。系啦，准煮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嗰一刻系好自在嘅。 我最中意，若果你话翻工啊，应该系星期五放工嗰一刻咯。 嗯， 因为你都仲有有一个小 weekend， 咁你觉得就系起，至少你可能礼拜六你都可以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我觉得星期五做完嘢之后放工嗰 刻，嗰种 mood 嗬， 系啊，暂时可以抌低啲嘢，系啦， 好 free 嘅。好， 呢个 听下呢个朋友就系小白啊， 喂，小白啊，最自在嘅一刻咧。我都幾肯定，應該就係我仲有一部遊戲機喺屋企嘅時候，可以連續超過24小時，淨係打一隻 game， 過曬啲關，攞曬所有秘技，然後爆埋機，跟住就係咁食零食，然後瞓覺，咩都唔理，最輕鬆、最自在。其實我好毒噶。 所以嘅呢，唔可以搞成咁啦。 但系我真系冇试过，做一样嘢做24小时，唔好话打机啦，即系同样一样嘢要做24小时， 咩都唔得啦，系嘛？有咩又可以做廿四小时唔攰噶？ 唔可以。 其实攰噶，你精神上、肉体上都好鬼死攰。 吓、 啊，系啊。 我觉得最长时间我试过都系。 人哋话打牌可以打通宵，我都唔我唔识打牌啦，但系我觉得都唔。边会舒服 噶？但都 OK 我试过有一次做一啲嘢，我就系可以做咗成十二个钟头，冇错。朝头早九点钟开始嘅话，直至到嘅就 系 九点钟。 系工作 夜晚黑唔系工作，做陶瓷。 哦，你喜歡 哦，但系都 做陶瓷 系嘛？ 非常攰，因为就整嚟整去都整唔到。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讲，我今日一定要拉到呢个杯咁样。跟住我就系咁样，跟住又整唔到，咪又搓泥。跟住整唔到又搓泥。点不知咧到夜晚黑嗰时好攰，我已经发觉就吓、啊，原来我已经系重复做咗呢个动作十二个钟头咯，系嗰次啫。之后我就惊咗啦。 O K， 系啊，因为觉得好攰啊。因为你 试过添，我系咪应该试下咧？人生始终是有乜嘢可以做十二个钟嘅咧？ 玩个游戏啦，玩啲 唔打机噶，我逼唔到自己打。有咩可以维持十二个钟咧？ 行山得唔得？算唔算叫做系同一样嘢？ 但我都冇试过行十二个钟嘅山 嘅。 你试过？ 你行啲我唔系我，就系如果系我啲我个侧边嗰个人啦，佢哋系会行嗰啲类似好似毅行者咁去行几日咯。 阿小白真系好犀利，如果佢真系可以打廿四个钟头机，真系 我都佩服啊！我都好 廿四个钟， 咪咯？ 有好多人系咁噶，因为佢喺屋企，佢咩都唔使喐啊嘛。 但系你体力都顶得顺先啦。 我听闻其实冇佢坐喺度啫嘛，同我听闻嘅就系佢哋会摆好个斗嘅，所谓叫做嘅就所有嘅嘢都系喺你嘅手度可以攞。 左手右手系啦， 咁可能就系摆一支嗰啲咩诶汽水啊，跟住啲可以食嘅嘢嘅话，其实都系你可以攞到嘅范围内咯。一路喺度食，一路喺度打咯。 真系每个人都唔同啊！冇错啦，好嗱，咁啊，晨光 咧， 听下靓女芭比讲咩啦。 好， 我系陈小姐啊，我觉得最自在嗰一刻咧，就系咧，哇！喺放假嘅时候，终于发觉自己系自然醒，唔系俾闹钟吵醒啦，唔系俾工作同埋生活嘅压力吵醒啦，唔系俾屋企嘅噪音或者小朋友叫醒，呢一种感觉真系。好幸福，不过好难得咯。 系、啊， 好多人都觉得自然醒系好幸福。 自然醒啦、 你好耐星期六日咧， 冇试过，我都话我唔得噶啦。我是慣了是那個時候我就會起身的。 那都是自然醒啊、不過早而已。 不是叫做自然醒咯。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是我是不夠睡的。是啊、我覺得自然醒重要包含的就是你要夠睡地睡到那個你自己的身體就是 睡 起身 了。不可以再睡了。 沒錯。 太多了。 我是不夠的。 OK、都 我 這個都不夠睡的。 是啊所以其實你說自然醒是挺難的一件事呢、我是試過一次就是放假。放假你真的去到一個你很 relax 的地步，咁同埋仲要嗰個假長，嗰、個假仲要係好長喎，又唔瞓唔嬲，咁嗰次自然醒嘅話，你真的 feel 到嗰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 你有冇犯罪感啊？ 有，我有。 我會有噶， 我都 係 啊，會噶， 因為你覺得好難， 嘥咗啲時間，係 嘥咗時間。 瞓覺點會係嘥啲時間啊？ 你會覺得好頹廢噶，真 係啊！我覺得你喺香港會有犯罪感。 啊！ 你 度假， 度 假一定冇。 我講緊我係 度 假，瞓到自然醒嘛。 我 係 我因為我講過咧，我可以瞓到好晏嘅。但啱啱呢個星期日咧，真係以後唔講呢啲嘢。我七點幾已經醒咗啦。 朝頭早。 朝頭早啊！ 醒咗咪醒咗咯，咪起身咯。 係我其實我覺得好眼瞓啊。咁我唯有我揾啲嘢做啦，睇戲啦，睇到九點幾，我再瞓喎，瞓到喎，所以都 OK 喎，幾開心。 嗱好啦，聽埋 Kitty 嚇 ，Kitty 佢講下啲最開心自在係咩咧？ 做咁乜嘢系最自在最快乐咧？我觉得就系焗蛋糕嘅时候啦，因为焗蛋糕咧，你闲闲地都用上两三个钟嘅，咁咧就做嘅时候咧，你就会成个人咧好似放空咗咁样啦，就聚焦咗喺你整紧嗰盘嘢嗰度啦。跟住一路焗嘅时候，你就闻到嗰阵蛋糕嘅香味，到焗完出嚟咧，你又好有成功感，仲可以开心 share 添。咁再者，其实你可以攞到两三个钟出嚟做呢样嘢嘅话，咁其实你都应该好得闲同埋好。 自在啦，冇错啦，崔杰同啊， 唔系咯， 人哋整俾自己只爱食啊，整俾你食啊，你真系吓， 喂，啲饼碎都有啊， 好大个蛋糕咁啊，切一忽都， 我 发 我发觉都系嘅，煮嘢咧都 系 一种 好疗愈啊， 好 relax 嘅吓，喂，讲起煮嘢落嚟，你有师傅教人煮嘢喎。新环节 介绍下啦，逢礼拜四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嘅就系厨师哥哥，咁啊会上嚟咧，同我哋会分享一下嘅咧，就系点样可以喺屋企度家居都可以煮到有一啲咧好好味嘅嘢食嘅。嗰、那个名字咧就系叫做我哋嘅叫做丰苏食 堂，系 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环节咧，咁可以喺屋企度煮多啲嘢食。我觉得真系民以食为天，以及咧就系即系食嘢，我觉得系冇嘢能够可以取代到食到啲好嘢嘅嗰种满足感嘅， 超开心。 心， 尤其是自己可以喺屋企度做到啊。 同埋煮嘢食咧，原来有一百种嘅方法，每一个方法都有唔同。咁譬如有啲啊，譬如啲上一代咧，佢搵啲盐咧，佢唔系搵羹嘅。我指住上边，上一代我知道天上边，佢、 哦 okay, 可能搵只手指黏嘅啫，你问佢落几多唔知噶，咁样 佢又系咁， 个个人有个个人嘅方法。 嗱，邵张张，我一个志愿，你成日话俾我听咧，你设置咧放工翻屋企咧就系你买嘢食啊，买饭食啊，我一个小志愿，我就如果有机会咧，我去你屋企。我煲个鱼头汤嚟饮， 点解要去人 你识煲鱼？你识煲鱼头汤？ 系啊，佢屋企佢话冇嘢食啊嘛。 你识煲鱼头？鱼头汤系点样煲噶？ 唔难噶，咪买鱼头咯，煎咗佢咯，跟住攞啲系啊。 就咁 啊 得噶啦。 煲啲咩？鱼头， 鱼头煲乜嘢啊？ 唔系 鱼头啊， 大鱼，大鱼嗰啲新鲜鱼。 煲乜先得？正个鱼头。 煲乜嘢？ 鱼汤咧，放豆腐，芫茜。 哦，豆腐， 豆腐，芫茜， 好饮嘅，我记得。 好好饮， 好容易 嘅 咋？呢个唔系煲嘅，呢个系滚汤。 啊 ，OK， 滚汤，滚汤。 因为佢就系三个钟头先至叫老火嘛，系啦，四个钟头系炖啊嘛。 煲三炖四， 因为你个厨师师傅教嘅。 教到我。 因为煲汤都分几种。 冇错。 不过其实滚汤咧，我成日觉得咧系好似都系，如果你中意饮汤嘅咧，滚汤系满足。不到你 都唔系噶，中意饮汤嘅就系点都满足到你噶。 系咩？ 嗱，你真系要试下我呢个鱼头汤， 好容易搞噶咋、 我会真系想煲俾你饮。 啊，好啊，你但系你饮唔饮系一件事咯，你可以拒绝噶，你可以拒绝噶。 除咗鱼头汤，仲有咩头汤啊？ 嗯， 傻头汤。 我真啲噏咗啫，会伸缩 嘅头。我惊你煲嗰啲知系咩嚟噶？你系咪真系用鱼头噶？你唔好摆第啲嘢话鱼头噶。 搞第啲嘢喎。 我饮先，嗱嗱， 呢个唔系鱼头啊！ 我劝你唔好啦，仲要去你屋企，整到声嗡嗡声。 成个厨房油辣辣啊！煲完咧，我攞翻走啊！ 我劝你唔好制。 O K， 不过都多谢你个诚意啊！喂，好，十二点半啊，咁啊，讨论区之后咧，翻嚟就片段人间今日带嚟嘅。就是李麗蕊所寫的劇本， 仲要多謝的就是 Ada 一陣間亦都會跟我們一起 粉墨登場， 粉墨登場又來了，開心了 Very good， 好、雷暴時間有時間到今天兩點半，天氣不穩定，29度氣溫，相對濕度 91%， 先聽12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指出，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增强港人对宪法和基本法的认识，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林鄭月娥說，以前香港不能看得太長遠的原因是政治環境太惡劣，政府要做事不知道到了立法會會不會遭遇拉布，現在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可以想像未來的立法會將比較理性平衡，而且有廣泛代表性，對增強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非常有利。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林鄭月娥直言肯定有信心，不怕別人抹黑。她又認為，無論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聯繫，必須要讓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有國家的意識，願意到內地發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要重新思考政策局的組成，如何最有利香港未來發展，形容是不能迴避的議題，但與自己有沒有意願參選特首完全沒有關係。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自從立法會回復理性，很願意配合行政機關行政主導工作之後，給予很多人包括她很大信心，應該爭取做對香港發展有利的工作。她又說，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香港未來發展新方向，本屆政府的任務是做前期基礎工作，包括廣泛聽取意見和制定方案，涉及政策局部門、修訂條例數目以及首長級職位分佈，並提交第七屆立法會討論，如果下屆政府不喜歡會再重新考慮。

长者可以定时定候量度健康指数，啲数据会上传云端，方便屋企人同埋医护人员遥距监测。 又好、啊，如果多啲呢一类方便长者嘅服务就好啦。 梗系有啦，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明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晏昼十二点搭八啊，雷暴警告有嘅时候，今日两点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咧。咁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咧就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噶啦。最后嘅呢一部分送俾大家，有呢一个环节。 片段人间。闺蜜，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是你一直都在逃避，不希望再撞到而牵动你的情绪，加深对自己的伤害？又有没有一些事你会尽量避免它的发生，令你永远都不可以释怀，成为你一生的烙印？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最后竟然成为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的人。而有一件事就好像一个噩梦一样萦绕着我，但估不到竟然可以成真。从接到这一封信开始，我的心狂跳，我的手不停地震，极力地让自己能够冷静。眼前见到的是一张邀请卡，上面写着：蒙神的恩典与慈爱，父母的养育之恩，我领仅定于主历2020年1月6日下午两点正，假主恩堂举行结婚典礼，敬请莅临，共证婚盟。王家明、徐瑶敬约。我叫做陈静文，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妈妈生了我之后就不能够再怀孕，所以就成为了个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由小到大，我都很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同学仔，因为一个人长大实在是太寂寞了。我渴望有人陪我玩，同我倾偈，参与我的过去，一同创造我们的未来。细细个嘅时候，我唔明白点解自己总系会被人排挤。大个咗，我明白呢啲叫做社交障碍。虽然喺小学、中学嘅日子过得都好辛苦，到我长大之后，我总算可以结交到一个可以交心嘅好朋友啦。 大家好，我叫做徐瑶，我系今年嘅插班生，请大家多多指教。 佢生得比同班嘅女生比我高大。长相亦都比大部分嘅同学标青，感觉上聪明伶俐，但系就唔系太接受大家嘅一啲接纳嘅欢迎。部分嘅原因系 我爸爸妈妈离咗婚，我跟咗我阿妈咧搬嚟附近住， 换间学校近近地方便翻学，所以就转咗嚟呢间学校咯。 虽然佢讲得轻描淡写，但我隐约觉得佢系唔开心嘅。其他嘅同学对佢嘅冷待，更加激发我对佢嘅同情同保护，主动去接受呢一位单亲而极需要安全感嘅同学，同时亦都填补咗我作为一个独生女渴望有个妹妹嘅期望。 陈静文，你是我最好的同学，在这个世界上最锡我的除了我妈之外就是你了。我发誓我要做你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毕业之后，徐瑶因为要帮妈妈维持生计就出来打工。我好好彩，考入咗大学，继续学业。但系我哋嘅友谊并冇因为各奔前程而有改变，至少我单方面觉得系咁。虽然有时会听到佢话： 你又好啦，可以读大学。鬼叫我唔好彩咩？出咗嚟做嘢搵钱。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唔会输俾你。 每次我听到徐瑶咁讲，我个心都会好唔舒服。大部分是同情他的遭遇，觉得自己很幸福，还有一些不能言传的不安。当时的我解释不到那些是什么。大学的生活是多姿多彩，不怪得知有人说大学的生活应该是求学时期之中最幸福的。你既是社会上的精英，亦都是踏入残酷现实之前认识自己和建立人际网络，认定你的将来的青春物语。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他，令我的人生更加添色彩。 嗨，你好，我叫黄家明，请多多指教。 请多多指教，似曾相识的自我介绍，但讲的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眼前的黄家明眉清目秀，高大干净，健谈开朗，令到人好想亲近。 唔知你会唔会上面同我睇场戏咧？ 唔系啊嘛，佢带你睇恐怖片啊？ 嗯， 呢个男人啊，你要小心啊！ 咩啊？佢都冇掂我，人哋正经男仔嚟噶。 陈静文。你老老实实话俾我知啦，你系咪对人有意思先？ 系又点？唔系又点？ 系你要带佢俾我睇下咯，乜嘢啊？西人好人啊，我一眼就睇得出啦。 你讲咗去边啊？ 哎呀，睇你个样啊，你春心荡漾啊，你咁样好危险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理啊，我都想知道呢、這个咩叫黄家明嘅人，究竟系点样令到我个好姊妹神魂颠倒啊？我唔理啦，下个礼拜啊，一齐食饭啊，一月系咁啊。喂， Hello， 等我嚟介绍啊， 黄 家明，我嘅好朋友徐瑶，瑶瑶呢位系， 系未来姐夫， 喂呀， 你好啊。徐瑶你好， 叫我瑶瑶啦，唔怪得文文收收埋埋啦，原来识咗个咁高质嘅男朋友，真系羡慕死人。 瑶瑶啊，我哋先至啱开始啫，未去男女朋友啊， 咁即系我仲有机会啦。 我对文文认真嘅， 听到未啊？ 咁就好啦，你听住啊，黄家明，陈静文系我最好最好嘅姊妹嚟噶。如果我知道你对佢唔好，我一定唔会放过你啊！知唔知啊？ 明白明白，收到收到，知道知道。 我见到文文咁开心，揾到个咁好嘅男朋友，一于可贺佢。我哋今晚不醉无归 ，Cheers！ 我一心以为得到好朋友嘅认可同埋祝福，可以安心咁样谈恋爱拍拖。兼顾学业和爱情已经令我分身不下。上次和瑶瑶一起吃饭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直到九月她生日，我决定找家明一起和她庆祝生日，以减轻我有异性没人性的罪疚感。 我以为你忘记了我。 瑶瑶， 对唔住啊，我呢排真係好忙啊嘛，你唔好嬲我啦。 我舍得嬲你啊，你哋唔理我呢就冇人理我㗎啦。 唔好咁讲啦，对唔住啊瑶瑶。嗱，以后呢有啲咩事你除咗可以搵我之外嘅话都可以搵嘉明嘅。我唔会掉低你㗎，知唔知啊？ 真係嘅？ 嗯。 喂，咁我以后黐住你哋两个㗎啦，你唔好后悔啊。 你系我个好朋友喎。嗱，今日呢系你嘅生日，就当系我对你嘅承诺啦。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嘅，系咪啊？讲嘢啊，咁唔出声啊。 哦，我冇嘢啊。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就系咁，之后我哋一行三人嘅时间多咗，二人世界嘅时间少咗。我亦都好高兴，唔需要喺爱情同埋友情之中作出选择。好多时候有瑶瑶参与嘅活动真系热闹啲嘅，例如去行山啦、食饭啦、旅行啦。起初佢都会好识做，唔会令到我同嘉明尴尬，甚至有时会特登制造一啲机会等我哋亲密啲。基本上。瑶瑶对我的生活亦都了如指掌，她充当我的朋友、姊妹、啦啦队长、爱情顾问和纠察队，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难得有个好朋友和个男朋友这么熟络，我都很放心。直至到有一次，我在 FB 那里发现了有一张相，王家明，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我唔知你讲咩啊？你讲咩啊？ 唔知我讲咩？你系咪同瑶瑶瞒住我去玩？ 几时有啊？ 我喺佢个 FB 度睇到噶，你同佢两个人影咗张相，好似去行山咯，系咪啊？ 咩啊？我从来都冇同佢单独出过街。如果你话行山嘅，最近系同佢嗰班朋友去过一次。一棚人啊，好多人噶，佢仲话你本来应承咗，怎么你心乜甩底嘛？话你唔介意叫我陪佢去，咁我先去嘅啫嘛。 王家明啊，你老老实实讲我知啊，究竟发生咩事啊？张相系佢翘住你只手影噶，你叫我点信你啊？ 小姐啊，你唔系今日先至识你嗰个姊妹啊嘛？佢不嬲都好主动，好热情噶嘛，成日姐夫前姐夫后姐夫前姐夫后，你都冇嘢嘅，咁我可以点啫？喂，又系你叫我照顾佢嘛？因为佢家境唔好，对佢好啲，你讲嘅。 咁佢主动，你就可以拒绝噶嘛？你可以拒绝佢噶嘛？你咁讲法嘅话，即系话我俾机会你哋两个啦，系咪啊？系咪我唔啱啊？ 总之我冇做对唔住你嘅事，你信唔信由得你 ？OK？ 我同王家明拍拖以嚟第一次闹大交，就系为咗徐瑶。 文文、啊、 喂， 文文，你系咪嬲咗我啊？ 我点解要嬲你啊？ 因为王家明同我去行山啊嘛。 你点知噶？ 家明同我讲噶，佢话唔知系咪应该点样做，所以叫我同你解释咯。 佢叫你同我解释，解释啲咩啊？ 文文啊，其实你知唔知家明最近唔系几开心啊？佢成日同我讲话你对佢好冷淡啊！我劝佢，我话你嗰啲性格系咁噶啦，比较酷，嗰一阵就冇事噶啦。咁咁啱我又去行山，佢话想 join 埋我一齐去散下心。我哋嗰日玩咗一日，嘉明叫我唔好同你讲，仲话同我一齐好开心。 同你一齐好开心？哦，咁即系其实系一班人一齐去系咪？ 开头系咯，都有两个人嘅时候嘅。 O、okay, K， 你咩都冇讲，我唔想听。 慢慢。 事情发展到咁嘅地步。我已经分唔开究竟边个诚实边个喺度讲緊大话。当我倾向于相信嘉明嘅时候，就会觉得以往三人行嘅日子，瑶瑶确实系经常挨身挨世，讲一啲模棱两可嘅说话。另一边，如果我选择相信瑶瑶，我又会嬲自己个男朋友点解要对瑶瑶嘅投怀送抱照单全收呢？会唔会系其实佢都对佢有好感啊？就外形嚟讲，瑶瑶一定比我优胜，佢嘅性格亦都开朗健谈， 爱上佢一啲都唔出奇。点解？点解一直以嚟我都冇察觉佢哋有嘢？我仲制造机会俾佢哋更进一步。唔得，我谂我应该要冷静下。喺呢个时候，我两个都唔想见到。 嘉明，嘉明， 点解你会喺度嘅？ 我嚟同你道歉噶，搞到你同文文为咗我嗌交，我故意唔去咯。 我都唔知点解会搞成咁，我亦都唔明点解你要po张我同你嗰张相上呢个 Facebook 啫？明明系一大棚人嚟噶嘛。 你系咪想知点解啊？方唔方便我入嚟同你倾下？ 唔系咁方便。 今日系文文叫我嚟噶，交代清楚我就走噶啦。唔信你打俾佢问下咯。 哦，入嚟啊，入嚟啊，入嚟。 嗯。 佢冇听电话。 佢见到系你打俾佢，一阵会复你噶啦。 咁你有咩想讲？ 文文叫我同你讲，佢唔想再呃你啦。佢咧只系揾你嚟掩护噶咋。其实佢系中意女人噶。 中意女人？ 佢中意嗰个系我。 中意你？ 而我，我又不知不觉咁爱上咗你。所以啦，佢见到我同你一起合照，佢咪咁嬲咯。其实系嬲我同你一起啊！你明唔明啊？ 冇可能噶！你讲啲嘢，我完全都想象唔到。点会啊？佢爱我噶，佢点会中意女人啊？ 你面对现实啦，好冇？如果佢爱你啊，又点会要咩三人行啊？冇咗我唔得啊，咁样。 我都唔知信唔信你，好混乱，我而家个头好痛啊！我唔知你讲 乜。我希望你明白啦，搞成咁我都唔想噶。仲有啊，我真心爱你噶。 你唔好再讲，我好头痛，我要休息一下。 不如食粒头痛药先啦，我去攞杯水俾你吓。 我真要休息一下。 见到嘉明个 miss call， 我开心到癫咗。我好想亲身同佢讲清楚，我唔介意佢同瑶瑶嘅事，我仲可以改变我自己，变得热情啲、主动啲，俾机会大家重新嚟过啊！我决定俾个惊喜佢，冲上去佢嘅屋企，用地毡下边嗰个锁匙开门，入到房见到嘅画面，喺床上熟睡嘅嘉明，旁边瞓住嘅女人同我讲。 对唔住啊，文文，我同嘉明咧系真心相爱噶。 我同自己讲，出咗呢个门口之后，呢两个人将永远消失喺我嘅生命之中。一个系我嘅男朋友，一个系我以为系一生一世嘅好朋友。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少了肩膀，而夏天开始那么